死亡，是自上个月14号以来最低，增至26,664人死亡。总理孔特表示，学校将会9月先至复课，但允许企业在一星期之后逐步恢复营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的能见度下降至5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7%。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3至4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可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7的时间，扭开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就是2020年的4月27号了。咁啊，望翻出边嘅天气咧，咁啊22度，相对湿度8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怪怪地啦，因为佢由3嘅低啊，一跳咧就跳到去至到咧7嘅高水平，咁所以咧今日大家如果有口罩咧，就可能都啱啊，因为如果去到高水平嘅时候咧，都会吸嗰啲空气咧，可能都几差吓，大家留意住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今日系2020年嘅4月27号，农历方面咧就系4月初5，星期一嘅一个早上嚟嘅。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白权豪陪住你哋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别系 DSE 嘅考生啦，今日咧亦都有科目咧系需要应考嘅，对佢哋嚟讲咧系困难嘅，即系要面对住疫情嘅底下啦，可能亦都会影响咗嗰个嘅心理压力啊，令到自己咧硬系好似有啲周身唔聚财，好多嘢咧牵挂住，或者令到自己咧有所顾忌咁样。27号嘅时间咧就开始进入咧就主科嘅开考啦。首个主科开考嘅时候咧，今日咧就系通识教育科。疫情底下咧，今年考生冇图书馆冇补习班咧，大家都要努力啦。再加上即开考之前咧，三个月都一直停课，经历咗咧就一个不一样嘅考试。但我哋无论啊前路系几咁有难行都好啦，或者有几多嘅挑战都好，其实我哋只要朝向一个正确嘅方向同埋态度。我哋唔需要理会啊，到底条路系唔系崎岖，又或者系平坦，尽管放手努力去到向前冲，一定可以好快脆去到一个幸福嘅地方。 前亮红灯，逃避狂奔，回望红灯，自远亦近，像我内心，亦是爱亦恨。狂奔，伤口加深，忘掉红灯。路狂奔，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放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思想越定乱。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太远。狂奔，不想伤心，忘掉情感，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不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不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以自欺，难掉自己，难了断。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难了自己，难掉自己，难了断爱恋。 今日天 气预测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有烟霞噶。日间咧就系炎热以及干燥，我天文台用炎热呢个字啊，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8度，咁啊吹微风，可能因为有热啦，加上冇乜风嘅关系，令到咧就系呢一个嘅气温焗住咗喺城市入边啦，所以咧就会有炎热啦。乾燥啲嘛嚇，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咧就係温暖嘅。而家係2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6%啊。 呢本並唔係一本普通嘅書，佢係一本百科全書，佢更加唔係一本普通嘅百科全書，因為佢係一本聽得嘅神光百科。 随住年月衰老以及咧成日喺度晒日晒夜晒嘅关系，唔少人面上面都会出现一啲色斑嘅。有啲人咧会因为遗传或者先天嘅因素而较容易出斑。另外如果平日不注重防晒，亦都会增加出斑嘅机会噶。好啦，斑都有好多嘅，唔系食嗰啲啊吓。咁你面上面嗰啲啊雀斑系最常见嘅色斑嚟噶。屬於就是表皮層的一些啡色平滑斑，通常就會散布在兩邊的面額的部位，甚至就是肩頸的部位、手背等等，在年輕的時間已經長出的了，跟遺傳以及成日曬是有關係的。日頭曬後之後，通常就是這雀斑就會增多了染色或者是顏色的加深了，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顏色都會慢慢減淡的。好了，太阳斑长在这个的表层表皮层的一些啡色的平滑斑，颜色较为深的，面积就比雀斑稍为大，所以太阳斑和雀斑其实是有得分的。最初就是以一至到两片的色斑形式长出来的，很多时都会在中年或者老年人那里就见得到，原因都是跟成日太阳晒是有关的。好啦，咖啡斑，咖啡斑就是因为遗传引致的先天性色素沉淀，在 BB 仔婴儿时期就已经会长出来的，有些人会因为先天疾病而引致就是长出咖啡斑的。黄褐斑，褐色的那个褐，即是那种颜色那种，面积普遍来讲就是比较上大的，而且就会出现在两边的面额。咁黑色素咧可以分布喺表皮层同埋真皮层，成因通常都系因为紫外光或者咧就系荷尔蒙影响而产生出嚟噶，又或者系例如怀孕啦，服用避孕丸或者咧就系荷尔蒙补充剂，有啲人咧停用荷尔蒙药之后咧，呢啲嘅黄褐斑就会自然减退噶啦。好啦，老人斑，正式嘅名称咧叫做脂质性角化病，严格来说不属于色斑的，反而就是一种良性的肿瘤。哇，听到这个字都害怕，经常就会在老人家那里就见得到的，成因不是太明白，科学还在研究，不过他们估计都是跟可能皮肤老化又或者经常接触太阳日晒是有关系的。老人斑的一些的特征就是他们不平滑的，摸上去有些粒粒突突的感觉，那些纹理和正常的皮肤不一样，除了面部之外，身体亦都会有机会就是生出老人斑的，有些人年轻至到30岁可能都会生出来的。好了，色斑有些什么办法去到叫做有些人喜欢靓的赶走它呢？以治疗这些色斑就先梗系由医生确诊一下先啦，净系呢啲嘅斑都已经分咗咁多种啦。老实讲，一般人望起上嚟嘅时候就好容易就会将老人斑、咖啡斑、太阳斑、雀斑呢啲就全部系捞到乱晒嘅，所以就由医生嗰度好好地判断到底呢一只系属于啲乜嘢斑。不过对症下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疗法不是说没得医的，可以就是用一些外涂的药膏或者就是利用一些特定的果酸。不过这些都是只能够治疗就表皮的色斑，真皮层的色斑其实是较难处理的，因为在皮肤之内嘛，有时真皮层色斑的产生可能是跟其他的疾病是有关系的， 所以咧一定要找医生问清楚呢一只斑个成因系啲乜嘢，即系叫做乜嘢啊？对症下药咧，先至系可以咧就系、是舒缓得到噶。不过有啲人咧就会利用譬如激光或者系采光呢啲嘅方法嘅，咁记住啦，用嘅时候咧，除咗系问你嘅美容师嘅意见之外，当然老土啲又系呢句，记住问清楚医生啊，咁咧就可以更加安心啦。 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生活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弄错搞错，拜托，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想痛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很久了吧，我不想拆穿你、哦、当作是你开的玩笑，想痛却又在靠到我，说散你笑很久了吧，败给你的黑色幽默。像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把眼泪藏不住，不懂你的黑色幽默，想透 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作品《黑色幽默》。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的时间来到就是6:24。继续听紧咧就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拳龙喺度嘅。对啲朋友嚟讲咧，可能真系需要咧就系多啲啊政府帮忙。讲紧嘅系啲乜嘢事咧？啊停业延长啊，令到咧就好多嘅行业咧可以话系百上加斤。啊政府之前咧就宣布咗咯，咁啊一啲美容院啊停业至到下个月5月7日啦。全港嘅美容院啊停业咧就近超过一个月啦，业界可以话咧就手停口停。美容业界近日发起一个咧就免费网上学习课程，呢个系啲乜嘢嚟嘅咧？希望就可以俾业界嘅人士喺停工嘅期间，啱啦，呢个时候不如大家好好装备一下自己，同时亦都希望能够更加咧就系团结业界，提升业界嘅服务水平噶噃。按照住咧就系职业及训练局2017年嘅报告话到啊，本地美容啦、美发与及化妆品业嘅从业员咧有接近50,000人噶，咁但系港府因应住疫情要求美容院咧就停业28日，健康及美容工会咧就宣布啦，提供一个免费嘅网上美容光学学习课程，等有意投身美容业界嘅人士同埋在职嘅美容师啊，喺停业期间咧都可以咧就系好好地进修一下。課程將在網上呢一個形式教授的教導呢就是從業員掌握美容儀器激光及采光的操作原理，以及呢就是最新的一些皮膚老化和色素改善的光學美容課程的，合計有20小時的，任何人在5月10日之前呢就可以報讀相關的課程的。咁講多次啦，學費呢一律都是全面的。咁佢哋都話到啦，課程不單止呢就是教学员操作一啲简单指定嘅仪器啦，而系帮助咧从业员咧就打好一个更加好嘅根基，帮助咧就业界日后啦啊好啦，呢一个疫情过去咗之后咧，咁可以咧有更加好嘅技术。学员修读完呢一个课程之后咧，将会获颁发咧就系美容光学理论证书嘅，咁啊系一个咧就系佢哋认可嘅。这个呢资格亦都可以呢就衔接修读香港资历架构第四级别认可的美容光学专业证书课程的。希望大家虽然面对着疫情，但是仍然努力着面对，前路几崎岖都好，都一定可以去到一个幸福的地方。 搭肩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冲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这幸运已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躺下人潮 中唱美。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声势。 一首嘅歌曲嚟自郑秀文，终生美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英国唐宁街首相府证实，首相约翰逊已经返回唐宁街首相府，将会当地星期一恢复办公。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预计，约翰逊今日会举行内阁会议，又会同部分国员以及专家组成的新型肺炎小组开会，听取疫情的最新发展，甚至会主持疫情简介会。预计约翰逊的首要工作是要着手处理现时全国限制措施，估计英国政府会在5月7号会宣布稍微放宽现行的限制措施。英国有意见要求尽快放宽社交限制措施，在野工党党魁司纪贤向约翰逊发公开信，要求政府尽快公布下一步行动，批评政府推出社交限制措施，加强病毒测试，以及为医护人员提供保护衣的反应缓慢。美国超过95万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54000几人死亡。纽约州州长国务表示，纽约州过去一日新增367人死于新型肺炎，是自3月31日以来纽约州单日新增死亡个案首次低过400人，总住院人数降至12000多人，连续第13日下跌。纽约市确诊人数超过153000人。国务亦都宣布以5月15日为逐步解除禁令的目标，第一阶段重启低风险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二阶段包括更多低风险的重要行业。国务强调，每展开新一个阶段之前，都会先作两星期评估。假如总住院人数、抗体及病毒检测呈阳性等的监测指标上升，纽约州都要暂停解除禁令。有市民响应网上号召，昨晚在太古城中心聚集，高叫反修例口号，警方到场驱散，最少制服一人。有市民说不满将军澳连龙隧道伤人案的法官判词，亦都有人指即使面对疫情都要出来表达诉求。大批蓝帽子和防暴警察进入商场驱散聚集人士，警告他们违反限聚令。聚集人士其后转到商场外和警方对视，警员之后向太古城屋苑方向推进，到晚上近九点离开。东区区议会副主席赵家贤的议员助理在警方推进期间倒地，头部受伤送院。到晚上近十点半，有人尝试在太古城中心外堵路，有人随即将杂物拾回路边，警车数分钟之后抵达，警员要求在场人士离开。有市民指骂警员，警员巡查几分钟之后登上警车离开。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发布，根据省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由星期二早上八点开始，经深圳口岸入境的人士都需要在深圳市就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日，要求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咋。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嘅6:36啦，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普通话台啊吓，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当然朝头早啦，都有白泉路喺度咧陪住你哋一齐咧喺星期一嘅朝头早嗰度啊，继续咧就系努力加油噶吓。各位听众，早晨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冠状病毒咧，咁可以话真系影响全球啦。外国咧都有监狱嘅囚犯以及咧就职员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情况的而且确令人关注噶。现时啊，本港监狱仍然咧就维持零感染嘅数字。据讲啊，惩教署最近引入咗咧就系5部嘅智能消毒通道，唔系智能消毒机啊，智能消毒通道。其中一部咧就喺一个星期之前咧，原来已经率先咧就喺荔枝角嘅收押所嗰度使用噶啦。主要都系喺在囚人士，都为在囚人士以及咧就职员消毒噶。其余咧就4部，亦都咧就系陆续送抵啊赤柱监狱啦、大榄惩教所、罗湖惩教所同埋碧屋惩教所噶。根据了解啊，惩教署早前引入咗咧就5部啊，叫做咧英文叫做 Clean Tag 全新智能消毒通道设施。咁啊。使用人士进入通道之后咧，能够喺短时间之内消毒以及杀菌噶。咁啊，惩教署署长胡英明啊，亦都认为智能消毒通道嘅服务咧系有用，能够咧就令到同事更加安心啊。其实除咗咧就系惩教署之外啦，机管局亦都喺香港国际机场咧就用咗智能消毒通道设施。他们更加说到这个最新的消毒技术包括了就是智能的消毒通道、抗菌涂层以及就自动化清洁机械人，保障旅客和就机场员工免受就是病毒感染的担心的。经管局也说到香港国际机场就是全球第一个机场在实际环境试行刚才提过的一个叫做 Clean Check 全新智能消毒通道设施。使用者咧需要咧就先接受体温嘅检测啦，然后进入咧就一个密闭嘅通道，进行大概维持40秒嘅消毒以及杀菌嘅程序。好啦， 消毒通道啊，内部表层咧就设有一个抗菌嘅涂层，可以利用咧光催化以及咧就纳米针嘅技术啊，纳米针我就系知道系同纳米有关，我唔知点样有个针啊，不过睇下先。以及咧就利用呢个纳米针嘅技术摇佢啊，消灭人体以及咧就系衣物上面嘅病毒同埋细菌。而消毒喷雾咧，嗰啲咧就可以啊进行呢啲即时嘅消毒啦。啊！呢啲嘅叫做消毒通道维持喺咧就负压嘅状态，能够避免啊通道内外环境咧就交叉感染，可以咧就将啲菌咧就系焗住咗喺入边，然后杀死佢，啊啲菌咧就唔会飞到出去啦，就走唔出啊呢一个消毒通道嘅手指啦。目前啊呢项设施咧专供应喺啊机场为抵港旅客执行公共卫生同埋检疫相关工作职员嗰度咧就使用噶。啊，另外啊。基本嘅幾多測試咧，就係呢個測試啊，喺所有旅客設施應用嘅一個抗菌塗層嗰度噃。無形嘅抗菌塗層能夠消滅病菌、細菌同埋病毒，應用喺呢個客運大樓經常啊使用以及咧就接觸嘅設施表面嗰度，包括咧就係旅客接運系統以及咧就係旅客專車同埋扶手，仲有座位。包括咧就係呢啲叫做座位啦、扶手都有啦。智能登记柜台同埋旅客登记柜台、洗手间、客运大楼嘅座位区、手推车、行李升降机嘅嗰啲按钮等等啊，咁希望咧喺五月啊完成测试工作之后，咁啊机管局咧就会考虑啊，长远咧都会用呢一个嘅消毒嘅程序嘅，即系头先讲过嗰啲嘅涂层啦，嗰啲涂层咧都几犀利啊，喷咗一次之后咧，咁就声称咧系。可以喺特定嘅時間之內有效咧，就係將呢啲嘅病毒咧接觸到塗層之後，啲病毒咧就會啊自己被殺死啦咁樣。咁希望咧再諗多啲嘅辦法啊，可以將呢啲嘅病毒咧趕絕佢，咁啊令到我哋嘅生活咧就可以快啲咧就係恢復翻過嚟，去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咁啊，讀書嘅朋友就可以安安心心讀書，翻工嘅朋友亦都可以安心翻工，咁就好啦。所以我哋要諗多啲啊！对病毒的必杀技，那就好了。 你近来有再有空，我在防备别发功，能勉强戒住伤痛，但喉咙还在痛。你在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几时前度没法子，如这性白诺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 快妒忌，输得更多。哦、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寄养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讲起你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古巨基一首歌曲《必杀技》。出面2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4%，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低水平至到7的高水平，大家留意住了。听听今天早上微微有些什么的送菜便当教下我们。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没计啊？ 不用下下补的，听着我们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你又估唔估到我喺度下咧？ 我梗系估到啦，梗系估到啦！我知道我自己个食材系乜，题目系乜啊嘛。然后我又估到你嗰啲低层次嘅嘢啊嘛，系咪？ 嗱，你千祈唔好低层次啊！ 我知啦，我知啦。 人生最紧要快乐。 我知道我知啦，你食完个榴莲，然后想分享俾人问一下吓、啊，我有食到榴莲啦，你问唔问到啊？咁样。 榴莲。算啦，唔讲啦。哎，就越讲越核突啊！ 系啊，想挑战我。 系啦，嗱，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大口气嘅嘢， 系 食乜嘢大口气啊？除咗榴莲之外，一定系数佢噶啦， 系， 梗系蒜啦， 系 大蒜、榴莲、果尖、炆老鸭，你有冇食过 啊？冇，因为系冇呢个菜式嘅，系你啱啱作嘅。 唔知道有冇气啊？有冇气啊？讲嗰啲 唔会噶，你讲嗰啲蒜咧，生蒜系强劲啲嘅，系啦，煮得。是咁依果过火嘅蒜头又系强劲啲嘅。 你有冇食嗰啲台湾嗰啲咧？ 嗯， 大肠包小肠啊。 系系系。 去台湾食嘅时候，咁佢前面咪有个兜嘅，全部蒜头嚟嘅。 系啊系系。 我喺嗰个时候，我好少就咁生食蒜嘅。 嗯。 唯独是嗰个咁嘅大肠包小肠。 真系忍唔住。 我真系忍住系咁搣嗰啲蒜，摆入个口入边，然后一嚿一大嚿蒜，然后咬一大咁呢个大肠包小肠。 系。 嗰个味真系。特別霹靂咧， 係啊係啊， 唔知點解嘅， 所以佢擺喺嗰度咯，因為個蒜其實係有陣甜味嘅，啲腸鹹到不得了，然後你就其實你嗰一刻食嗰粒蒜，你唔覺得係好腸味， 即係無釐啦，跟你唔會攞粒蒜， 你覺得反而清新同甜添㗎， 係啊， 所以你就忍唔住配佢啦。 你點估都原來大腸包小腸個主角係蒜啦， 即係 蒜把啦， 冇蒜就唔食㗎啦，其實 啦我哋都。 咁我話得上呢個係飯盒帶得翻工嘅。个蒜啊，梗系唔会令到搞到你咁尴尬啦。 吓、啊，系嘅，系嘅。 不过题外话， 擘大个口都， 我又有做过啲 research， 我未试过，因为我冇觉得蒜 bother 得我咁紧要。啲、 啊、 人话食完蒜咧，即系你觉得阵味好阻住把口，阻住你个口咧。苹果 系咪好似细个嗰啲广告灯灯？ 嗱，饮苹果汁或者饮绿茶可以辟蒜味。 苹果汁同绿茶 系啊，我都唔知道，冇理由啊，嗬。 喂，不如转头试一试咯。 试试试，拍完嚿蒜头。 系啊， 你饮苹果汁，我饮我饮绿茶。 你 边样边样 pick 到啲系咪啊？ 系 咯，啲人咁讲啊，试下两样都正常嘅，饮咗唔会坏嘅。 系啦， 试下先。 唔净系准话个口气嘅啫，唔准话我讲嘢都臭噶。 唔同、哎、你讲嘢，我就唔使 comment 你咯。OK， 系啊。 好啦，喂，讲翻呢个先。 系 算啦，点样算系又系一味餸又得翻工啊？ 系啊， 好 hea 你今日。 唔系啊，呢、這个蒜咧用嚟咧搽面包又得，摆落 蒜我哋搽面包，你即系中烂佢先啊？ 系啊。唔使点钟噶啦，咁样整完之后，搽面包又得，跟住就摆落沙律度又得，系啊，好好味。 咦？ 系啊，就系、是、焗蒜啦，成个原装蒜头拎去焗， 唔使中 难 佢， 唔使中难佢。嗱，如果我哋咧，可能你少去啊，我成日去啦，嗰啲高级餐厅啦吓，你食嚿牛扒嘅时候啦，咁佢侧边咧会有啲好靓嘅 decoration 嘅菜仔。 系啊，通常都系我要个师傅行过嚟问我要咩汁啊。蒜蓉黑椒咁样嘅啫，系啊，好不羁嘅师傅。 咁样咧，嗰啲碟上面咧，好多时会有一粒蒜头，佢就系横切面咁切嘅，然后好金黄色，成粒蒜头上嘅。 嗯， 有冇印象呢一种蒜头？ 有印象。 呢种就系、是、叫 一定有印象，因为我去得一两次嘅啫。 系啊， 印象好深啊，好难忘啊。 系啊， 嗰啲 roast garlic， 即係焗咗嘅成個蒜頭。其實呢個蒜頭真係唔使去到呢啲食牛扒餐時先出現 嘅，係自己搞都得嘅。 屋企應該成日出現啊！ 即係佢係怎擺喺個焗爐焗， 冇錯， 得唔得？ 成個蒜頭買翻嚟，咁係好多層白色嗰啲衣嘅， 拆咗啲衣佢， 搣搣搣搣到最尾最薄最入邊嗰層，都要留翻一層嘅。因为我要成个包住， 唔好见到啲肉住， 我要成个包住佢嘅，因为系啦。咁然后咧，你见到啦，我已经内里透红咁出嚟咧，即系知道搣到最尾嗰层啦，就唔好搣走佢。 即系好似少女肌肤一样， 系啦系啦， 白里透红一只，红红一只。 然后咧，搣到嗰层咧，就将个顶切咗，我谂切咗四分一、五分一度啦，切少少啫，切咗佢顶丁丁，已经见到佢啲肉就得噶啦。咁跟住就擺喺個石子度，係啦，我哋搣張石子擺喺石子度啦，好似個碟咁，然後咧就淋啲橄欖油落去， 橄欖油 係撒少少鹽， 花生又得唔得？ 哎呀，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仲要問啊？解花籽油啊？ 你問下啫嘛， 咁樣。我成日覺得外國嘢咧，橄欖油係最襯嘅。 咁係嘅， 咁跟住咧，你就落啲胡椒同埋落少少鹽， 係 就係咁啊， 係 啊，然後就扭埋佢。喺个顶度， 咩叫扭埋？ 喺个顶将个石子扭埋，唔系扭个蒜头啊！ 我差呢 头先有个石子，即系将 因为由头到尾个洋，嗰唔系洋葱， 讲紧个蒜 头，嗰个蒜头都好靓， 系 突然间扭埋佢，咁我之前做咩整咁靓啊？ 硬骨骨点扭咧？系咪？ 系啦。 好，咁我讲清楚啲，将张石子咧拎上嚟包住个蒜头，个顶嗰度就扭啦， 好似包啲礼物咁样。 系啦，系啦， 系 啦，咁样你跟住就有一个定咁样揸住嚿蒜头啦，包起咗，然后将呢一个蒜头摆入焗炉， 系 到焗八个字， 四十分钟， 冇错， 八个字， 冇错，冇错， 哇，咪焗到变灰？ 唔会，八个字系我嘅经验嚟， 二百度， 系我嘅经验嚟嘅，都应该系 perfect 噶。 系， 你真系唔好睇小佢，佢其实二百度唔系好高火噶咋。如果我哋通常焗饼啊，成日都系一。180-200头咁样， 但系嗰啲只不过系弱不禁风嘅蒜头仔嚟嘅啫。 其实佢都唔系噶，都系好实滴滴噶。我哋要少少时间俾佢焗淋啦、焗热啦，同埋焗香嘅。系啦，咁总之仲要你自己再同你个焗炉去沟通下， 同佢倾下偈先。 个个焗炉唔同，可能争几分钟，但系四十分钟咧就一定系唔会有事。 差唔多 standard 系啦，你可以打开望下，你觉得唔够金黄就摆多两分钟咁样咯。咁差唔多个 standard 嚟噶啦。咁然后四十分钟后拎出嚟，嗰个蒜头简直食到你，我肯定啊！你谂住啊，睇下好唔好味先，不一粒出嚟食啦。跟住你食完一定喺度转圈、转圈同跳舞。 我以为咧食到脱血， 转圈同跳舞，因为兴奋到不得了。 系啊， 嗰、那个 但佢整完出嚟之后，我系要用匙羹，不定系用手攞到。 用只叉仔撩佢粒肉出嚟。 哦， 系啦系啦。咁咧，我哋有时 佢比较上干身定系 juicy 噶？ 仲好 juicy 噶。仲好 juicy， 因為淋咗橄欖油嘛，係啦。咁咧外國人咧有啲人咧即係如果佢專用呢個 garlic， 然後再做其他嘢咧，佢就將粒 garlic 咧就攣佢啊。我就唔會咁攣佢，我覺得嘥咗啊，因為 整得咁好食啦。 係佢溶曬嘅嗰粒蒜頭，所以一定要攞叉吉佢圓粒咁拎出嚟，佢食落去咧簡直棉花糖啊感覺。入口融化 咁犀利， 而呢一个蒜咁样焗完之后咧，其实嗰阵令你好尴尬嘅味咧冇晒，而衍生嘅一阵好香嘅焦糖味， 哇！ 就系咁啦。点解话可以搽面包咧？因为佢就好似牛油咁软劈劈噶啦。咁你可能搽层牛油，然后你搽层面包，搽层蒜蓉系啦，撒啲香叶落去，夹你中意夹嘅嘢食， 仲系暖暖地咁又好食。 冇错，就系咁啦，只系一粒蒜头就令你个午餐新色不鲜。 哇，好嘢！呢个咧嗱，用焗炉啦，我可以有已经谂咗方便啲大家嘅方法啦。嗱，你已经一早准备晒嗰个嘅蒜头啦，拎翻工啦， 系 公司有焗炉。 系， 你只系淋差唔多12点，你放入去200度，40或者40几分钟啦，42啦咁样，跟住咧12:09你行过去开餐， 攞得 掂。 其实甚至你朝头早起身嗰下 捞即食面，喂捞即食面又系一绝。 系啊系啊， 我突然间谂到 可以噶，可以噶，你捞咩？你即系捞面干捞面咁样咧，劈两粒落去，系啊。完全冇得输啊！你可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快速咁样整摆低，跟住你就冲凉啊、换衫啊，临出门口嗰时，粒蒜头叮咁啊，带埋佢翻工。你唔开个石子，临食先至开。 搞掂。 哦，哇，系、哦， 即系你谂住一转头咧，啊，都系分三餐食啊，包保你一餐唔觉意 食 晒 啊，系啊，系 啊，哇，呢啲都系素材本身好靓。嗱，嗰条蒜头咧喺诶边度买嘅蒜头靓啊？你觉得？ 其实我都觉得冇乜所谓， 冇乜所谓， 系啊，系啊，系 啊。 不过我可以介绍大家一只，唔知香港有冇啦、啊，不过大家不妨试一试。去啲日式嘅超級市場，望一望，或者有啲專門賣蒜頭嘅地方，睇下佢哋會唔會有。日本嘅清心咧，其實蒜頭好出名，可以拳頭咁大個嘅，係啊，好香甜嘅。因為佢哋除咗佢哋蘋果出名啦，其實佢哋除咗蘋果同除咗蘋果出名之外，蒜頭係同蘋果齊名嘅， 係咩？ 係啊， 我下次要買啊咁。 係啊，呢、這個真係大家值得。既然咪咪有咁好嘅一個煮蒜頭嘅方法咧，不妨買啲好嘅素材翻嚟。 多謝你推介。喺香港我冇咁特別留意嘅，去外國嘅時候我真係有留意到，有啲地方嘅蒜頭大粒啲、細粒啲，唔、同種嘅蒜頭。 冇錯，咁不妨試一試呢、這個做嘅方法，咁、大家可以翻工嘅時候無往而不利啦。 好名貴 嘅。開會嘅時候，人哋問你做咩咁大口氣啊？ 冇啦，一定冇啦，係你自己要檢討啊！如果真係大口氣， 好啦，唔該曬咪咪，拜拜。 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粗也是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太早是我的印记，太早令你心也起。最有个性是会处理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心当经济七八八，男人嘅男人味，半熟够沉稳，慢慢你迷恋我，法制是难稳，人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文麦加蜜，坐定奶杯咸柠七 ，Legend is coming up 呀、 1933 cm 身高 body 铁路长，白白青瘦英明，点解天生点睇都咁靓，外貌极讨好。扮幼稚很贵道，粒饭订错冇，但饭更错，女友太多好无脑。唔识唱歌字，有旋律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有旋律我都跳系勉强。全印度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系大胃，掌惯晒各位斤两。 看到我似不太孤独的我，这躯体一世风浪已不需讲。春秋都像在世朝冠我，女性那可懂。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今日朝头早嚟到7:08啊，除咗讲早晨之外咧，好想抢集咧就系讲句加油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系啊，嗱，今日咧就通识科认考亦都系其中一个咧，就系主要嘅科目咧就开始考试啦。 嗯。 咁我相信咧，好多嘅 DSE 嘅考生咧，佢哋都紧张嘅心情咧，比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咧嚟得更加紧张啦。 系啊，因为今次就真系多咗好多考生会今日系出门口去考试啦。咁、我谂其实而家都已经有人系出咗门口噶啦。 系， 因为今年咧就比较特别啲啦，因为以往咧就个市场咧就唔会话谂住咁早开门咧就叫啲考生入去嘅。嗱、今年系7:50就开始俾考生入去学校啦。咁、其实学校咧都希望咧系可以分阶段咁等啲考生慢慢咧个人流。楼咧系可以疏导下嘅， 系啊， 就唔想佢哋一次过咁涌入去啦，亦都担心佢哋咧，即系自己等得多时间嘅时候咧，可能又会聚埋一齐啊咁。咁所以其实咧早咗开市场咧，最大嘅目的就系唔想佢哋聚集啦，同埋希望分流咧，等啲学生慢慢入去嘅。 嗯，我哋自己都做过学生啦，系咪先？如果遇到呢啲情况咧，我自己真系认为早出门口咧有着数嘅， 系啊， 除咗系可以食早餐啦，因为我哋而家譬如应考嘅时候咧，有阵时个时间耐咗咧，的而且个人会肚仔饿噶， 系啊， 咁系啦。咁如果你食早餐啊，精精神神，跟住早少少再去到呢个市场咧，你唔需要同人嚟逼啦，唔需要就喺度谂下佢到底我几耐先入到市场咧，唔需要谂呢啲嘅，你系好安然入咗去个市场，然后即系市场嗰方面咧就安排你坐低或者喺一个啱嘅位，然后你就坐喺度。调整自己嘅心情，放松翻个心情，然后就系等考试。即系无论出边发生咩事咧，其实你唔需要理啦，因为你已经入咗去个市场入边，你安全啦，各位。 安安乐乐，同埋我好赞成小白你讲一样嘢，就系食早餐啊。嗱，以往咧，我知道有啲考生咧都会中意带一啲咧轻便嘅食物，即系例如可能饼干啊，或者系啲蛋糕仔咁样咧，就谂住去放 break 嘅时候食啦。咁但系今年咧，因为咧都好严格规定咧，嗰个休息嘅时间咧，即系考完一科，譬如我要接下一科咁计啦吓，假设有下一科嘅。咁嗰个时间都系必须要戴住口罩啊，咁就未必可以好似之前咁样咧，带一啲轻食物咧，你企埋一边咬个面包啊，嗰种咧就唔得啦。咁所以咧就变相咧，真系喺考第一科之前咧，已经食咗一个早餐，即系足够你咧去应试两科啊。我当你两个 paper 咁样咧，就唔会中间哇听到啲怪声、咕咕声。 系啊，有齐能量咧就好紧要嘅。同埋以前咧成日都有啲叫做考生啦，即系大安旨意。好啦，我 check 咗呢一间。学校佢有小食部嘅，跟住咪放即系放 break 嘅时候，咪落去咬个面包又好，食碗通粉都好咁样。不过而家咧，其实学校好多嘅小食部系唔开嘅， 系啊， 系啦，呢样嘢大家又系要记住，系啦。如果唔系谂住大安之意，佢会唔会今日无啦啦做生意咧？应该就唔会啦， 应该就唔会啦。 有指引，应该唔会做生意嘅，系啦。咁啊，尽量咧保持翻咧就系自己嗰个嘅精神状态要好啦，系咪？咁啊，注重个人卫生，早少少出门口，早啲去到呢一个市场咧，咁。最好就是預備一個輕鬆的心情，咁入市場應該是你一個最好的狀態嚟嘅。希望各位同學咧就要加油啦嚇！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朝早7:12嘅时间啦，咁啊电话侧边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Didi 喺度 ，Didi 今日朝头早好紧要啊，你嗰个嘅责任。 系啊， 早晨啊，知道啊， 系啊， 所有嘅中学学生考通识啊嘛，我知道责任好重大噶， 系啊， 咁样就话俾大家听先，咁呢一刻啊咁啊全部嘅地方咧，路面同埋隧道都系正常嘅，好彩啊，咁啊各位考生咧留意翻自己附近嘅交通情况啦，呢一刻咧就系暂时全部都正常嘅。咁我哋有个爆水管提一提大家，咁但系冇影响到挤塞噶。咁但系呢一句咧，就提一提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噶。就喺加士居道 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嘅慢线咧，就系封闭咗嘅。咁另外我都睇过今朝嘅学校区啊，何文田啊、九龙塘啊、慈云山啊，同埋港岛一带都系冇问题嘅。 哦，咁就好啦。咁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冇问题咧，就继续延续落去。 系啊， 系啦， 路路畅通啊，一定要。 系啊，等啲学生哥咧就安然去到呢一个市场先，系咪？咁啊，资源最紧要。 系啊，早啲去就定啲啦。 系啊，如果咧真系迟到嗰个心情咧系好影响考试嘅。 系啊， 系嘛？咁啊，如果各位同学即系出门口之前咧，留意住啊！咁啊，港台嘅交通消息啊 ，Didi 一有啲咩事咧，会即刻入嚟同我哋讲噶啦，好唔好？唔该晒 Didi， 冇错。 咁我哋都唔希望咧 ，Didi 无啦啦飞入嚟啦，即系代表 系啦，唔好有啲咩突发嘅状况啦 吓。系啦系啦，好啦，好，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要交俾阿 O 啦吓。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 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喎。 系啊， 天气咧。 就 首先唔使大借先啦，咁啊考生们咧介绍一样嘢啦，咁啊反而咧就喺个温度上边咧，亦都系适中嘅。咁啊望去远方咧，就今日咧就唔系大雾，今日好明显系烟霞嚟，个空气质素就麻麻地啦。咁啊不过应该咧就无阻啲考生去考试嘅，至少你带少一把遮啊。即係自己個叫做去赴考啊，上京赴考個心情都相對輕鬆一啲啦。咁啊，保持心情輕鬆咧，係星期一咧要記住嘅一樣嘢嚟嘅啊，俾啲甜頭大家啦。今個星期咧，其實真係要考試啊，或者真係要工作啊，就算你係冇唔使考試喎，唔係考試嘅時候我翻工嘅喎，關我咩事啊？咁梗係關你事啦。星期四五咧。哦，假期啊吓，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咧觉得啊呢个星期咧，就算系星期一咧，本身就觉得咧啊沉沉重重噶啦，或者星期一嘅早上咧都觉得哇，今个礼拜会唔会有机会好多嘢做啊咁样，咁啊可以话俾大家听，星期四咧就系佛诞假期，星期五咧就系五一咁样，咁啊令到大家都可以轻轻松松咁样咧。就面对今个星期啊，无论考试定还是翻工啦。 系咁啊，考试嘅同学仔咧，真系要加油啊！咁啊，如果你系即系想为佢哋打气咧，都有方法喎。嗱，咁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语嘅听力测试啦，咁啊，将会喺4月29日，即系星期三啫。咁啊，朝头早咧10点啊举行嘅。咁啊，如果想帮应届嘅 DSE 考生打气咧，咁啊，只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留言，咁啊，就会有机会咧喺4月29日上午嘅9点至到10点，即系晨光第一线时段入边啦吓。晨光嘅 DSE，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咧，咁啊主持人咧就有机会咧将你嗰个嘅叫做加油嘅点唱咧就读出嚟噶啦。咁啊快啲咧就上我哋二台嘅 Facebook。喂，欧啊，咁啊出边咧有冇话冻唔冻、热唔热啊？咁而家 今日咧，喂，温度方面系适中嘅，即系未算预超级热啦。即系亦都大家考生们一阵赶到去考场嗰度咧，咁啊唔会大汗淋漓嘅，理论上啊，除非你追巴士啊，咁啊都好嘅。咁啊，起码个体温嗰一集咧就过咗先啦。嗱，有阵时你唔知噶嘛，体温嘅嘢你未必可以控制得到啦。最好就系呢一种咁嘅温度咧，等大家咧平常心或者轻松少少咧，过咗体温嗰一关先。因为咧，就算你温书温到好足啊，哇，觉得自己咧好。好有機會攞到五星星嘅，但係咧，因為體温嗰一關咧 hold 住咗啊，令到自己遲咗入去市場或者遲咗去開考嘅話咧，咁啊絕對唔著數啦。因為據我所知道啦，通識科咧其實都係即係寫到難聽啲啊，寫到手跛嘅，咁所以咧就你真係入去啲時間就好好咁去掌控啦，亦都要 focus 嗰個答題技巧啦。因為通識科咧就係、是。计分制嘅，唔系扣分制嘅。咩为之扣分制呢？就系、是、你一路答嘅时候，答错你会扣分。有啲科目系咁嘅，但系咧通识科咧就系、是、计分制嘅。你只要系咁写，譬如你写到第十点先中咗第一个 point 咧，佢依然会俾分你嘅。咁、所以咧，考生们咧喺答题嘅技巧或者应试嘅技巧嗰度咧，都要了解翻。不过咧，即系考生叻过我哋噶啦，佢哋咧先系喺战场上边嘅士兵嚟嘅、我哋咧都系。在旁边负责加油鼓励 加油好咁啊！啲考生都懂得咧写嘅通识嘅时候简而精噶啦吓。好，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日间咧炎热以及干燥，千祈唔好听到炎热两个字就掉以轻心啊！有啲市场嗰啲冷气都几冻噶吓，呢、个要留意啦吓。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8度，咁啊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温暖噶。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好似阿 O 头先所讲，出边咧可能啲空气比较常差，所以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啊，幾得意喎！佢係由三嘅低啦，至到嘣一聲咧，就唔係中嘅，去到七嘅高嘅喎。系啦，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空气方面啦吓，不过今日有口罩咧，个个都应该会好啲噶啦。好，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啊 ，Andy 啊，今次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咧，真系影响咗好多嘢，甚至乎咧，连一啲选举嘅指定动作咧，可能都有所影响。 系啊，嗱，美国总统选举大家都好关心啦。 嗯。 咁佢哋嗰个传统咧，其实就系、是先由个在野党嘅，即系今年咧就系、是。民主黨咧、 mm-hmm. 就先搞呢個競選宣傳啊，自己初選啊，然之後咧就黨大會咁樣，跟住咧就到共和黨嘅。 嗯， 咁原定個計劃咧就民主黨咧就會喺七月十三號一連四日咧就喺温斯康辛州啦， mm-hmm. 就舉行佢哋個黨大會。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係拜登會係佢哋候選人啦。 嗯、mm-hmm. 咁但係因為而家個疫情咧就已經決定咗褪後。睇睇先，即系等到等后一个月去到八月，咁但系睇嚟咧都唔系好得噶啦，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咁因为呢、這个党大会里边咧，就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系边个会系代表个党噶啦，好明显啦，共和党如无意外都系特朗普噶啦。咁但系即系呢个传统咧，民主党嚟计咧，1832年就开始噶啦。咁即系如今次咧，就估唔到咧，看嚟都是因為呢個疫情咧，係要打破呢個傳統啦。 嗯，咁但係即係當呢一啲嘅傳統要打破嘅時候咧，會唔會取而代之有一啲嘅新嘢會可以做得到咧？嗬？ 嗱，佢哋個即係負責搞呢、這個黨大會嘅主席咧、 嗯， 就講話其實佢哋都好想繼續做嘅，但係即係我諗你做還做啦， 敢唔敢出席啊？啲人 啦，淨係嗰啲黨代表咧、嗯，即係都有大約4700人啦。 係哇，好多人喎、 啊！係啊，而且一連四日啊，你諗下，即係入入咧，其實係好多人嘅，睇嚟就唔係一個好嘅健康嘅聚會啦，嗱咁講起呢個咧，即係你去到嗰度即係選舉， 嗯、 大家諗到就係呢啲好大嘅聚會啊，候選人出去咧就拉票啊，發表演說啊咁樣啦。咁、 嗯、 其實喺三月頭咧，特朗普已經開始周圍去做呢啲拉票活動噶啦。 係啊， 佢當時仲講咧，佢就係話咧，即係話我就好中意呢個國家人民嘅，即係作為一個政客咧，我就一定會握手噶啦咁樣。咁佢就話咧，即係亦都唔係淨係我中意同人握手，即係啲國民嚇，即係亦都中意同我講 hello， 同埋擁抱下握下手咁樣，甚至錫下你添。 哇！ 即係佢講咗咧，就係、是、I don't care， 我唔理咁多噶啦，會繼續做。咁、但係事實上佢冇繼續做噶啦，即係始終都係聽咗醫生話咧。就冇繼續去周圍握手噶啦， 咁、都好啲。 但係講起握手咧，即、就、係、是、美國總統握手呢個傳統咧，係、都幾得意嘅。咁、以前佢哋咧係即係20世紀初啦嚇嘅時候咧，有個傳統嘅，就係、是、每一年嘅元旦日咧、總統就會請即係、就是、公開啦嚇，就俾啲市民咧係你排隊咧就入白宮嗰度。入白宮裏面咧，就係、是可以同總統握手嘅。咁、你想象下，即係其實喺一月一號，一月一號都係凍嘅時候啦。咁、即係都係流感時候，你走去咁樣握手咧，都即係唔係一個好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咧，就有一年咧，就特別風和日麗啊，嗰年就係、是、老羅斯福啦，即係迪奧多羅斯福啦，係戴眼鏡有二撇雞嗰、那個。咁佢咧就1907年啊，當時係就出咗個廣告咧，就係話只要即係所有嘅市民啦，只要大家係唔係飲醉酒嘅，睇得乾淨啲啦。咁就佢英文就加多句嘅 ，free of bodily advertising。咁、我諗佢嘅意思就係、是你可能係冇一啲特別嘅皮膚病啊、紋身啊嗰類咁樣啦。咁就好歡迎你嚟。咁結果咧就真係好多人去。根據佢同佢寫傳記個作者講啦，就話嗰日3個鐘頭之內咧。 他總共同8513個人握了手。 哇，哎，真的握都握到手軟。 我估如果用這樣的速度呢，即是一分鐘要握成45-46隻手的。 是啊。 我想像他是左右手，即是行過排隊在他面前即是點過這樣啦。 哇，真的犀利啊。我想即是哇，這一種這樣的禮儀如果真的可以三個鐘裡面握8000幾隻手啦，那啊都還有人願意做的話，那都算是這樣。 我估計是不同的，即大家覺得是可以跟總統握到手呢，真是光榮來 的。當然啦。 不過這樣說，這個作者呢就說他握完手之後，就是這個魯諾斯福握完手之後，回上去自己間房的時候，其實就很不高興的。 為什麼呢？ 就是他覺得哇，我的手又痛，即又不是太衛生。他說作者說呢，就跟著就自己就去即擦啦，直情係擦，用水擦，用咁樣洗手，即唔單止係洗手，直情係擦隻手。咁啊，呢個傳統咧，其實即我估大家都覺得唔係幾痛啦。就去到1932年嘅時候咧，就取消咗噶啦。咁所以你想話排隊去同 冇呢個機會啦，已經 就冇噶啦，揾第啲機會先至得啦。 係咯。咁啊，但係握手嘅傳統即係嚟到而家，突然之間又再一次帶起，又係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呢個亮點咧 ，Andy？ 而家其實是因為特朗普咁樣講一講咧，佢好令到好多候選人都而家就梗係唔使諗啦，都唔會握手噶啦。但係佢初期嘅時候仲係咁樣講咁啊。咁握手都唔算啦 ，Bobby。一選舉嘅時候咧，有啲重親力嘅動作啊。 例如咧，搭膊頭、擁抱。 擁抱啊，係啦。最經典嘅咧，就走去抱人哋啲 B B 仔啊！ 哎呀， 食一啖啊，咁样啊！ 我谂而家唔敢啦，系嘛？ 啊，而家梗系唔系啦，而家你仲嚟？ 系咯，哇！真系缩都缩唔切啦，好似啲新闻片段咁。 系啊，我哋仲系讲到民主党1832年开始咧，就有党大会选总统候选人啦。 嗯哼， 咁啊，其实1830年嘅时候咧，佢哋竞选紧嘅咧就系 Andrew Jackson 最后做咗总统嘅。 系， 咁佢1830年咧呢个系第二个经典啦。握手嘅经典咧就系魯諾斯福啦。呢个系杰克逊啦。就系锡细路仔嘅经典啊。 哎呀，又点样创造呢个传奇出嚟啊？ 佢咧就竞选紧嘅时候咧，就抱起咗个 B B 咧，就真系亲吻咗。咁然之后佢讲咧就系、是、哇，佢真系抵佢做总统嘅，佢把口好叻嘅。 系， 你就话呢一个咧就系我哋美国即系将来美国嘅希望啊。一个 B B 仔啊嘛。 系， 点解个话美国嘅希望咧？就系佢对眼咧好明亮嘅。佢手即系啲手脚咧就好强壮嘅。甚至佢嘴唇咧都是很甜美的。咁跟住就錫咗落去啦。 哇，真係唉，唔知道話佢係因為想令到大家呢團結啲啊，定還是係真係可以呢啲民望高啲啦、啊、不過如果而家呢個時勢，我相信用同一招呢，我諗佢民望應該會插水式下跌。 好啦，其實去到1984年呢，有一個女副總統嘅候選人啦。佢叫做Maureen Dowd, D-O-W-D。佢就話我就是一個媽咪嚟嘅，即係我就唔知點解啲任何媽咪咧就會願意將自己個 B B 咧俾個陌生人錫啦，唔好搞呢啲嘢啦咁樣。 係咯，哎呀，真係唔知道呢個疫情會唔會真係相應地咧改變咗大家一啲以前咧即係好似約定俗成嘅習慣咧。好似以前覺得握手係一種禮儀，但係而家咧真係見到第二隻手出嚟都諗諗先，可唔可能隨之而改變咗？ 是啦，我哋而家话碰手踭啊， 嗯哼， 唔知我觉得泰式啊、日式啊打招呼礼仪咧，可能会啱用啲啦，而家 都可以谂谂啊，有时转下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先 ，Andy，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 OK， 拜拜。 晨光大学， 倔强到似有幻象，乏力地躺于地上。合上双眼，用皮肤感应流上，这里有过你，未及步离场，被你的气味筑起了围墙，从头再呼吸，残存那种。现在 在蚕道的苦，从前是最动人甜美，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勉强再试试站立，自愿地展开学习，尽快适应着残忍的低气压，似欠缺勇气，不敢失去你，亦欠骨气呀，身心也逃离，从头再呼吸，沉沉那死气。沉闷氧化浪漫，沉迷在这爱人寻味，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床边有你，听有你，进出于脑海，寂寞充斥空气内，亦不吸入来，宁愿闭气吸进你，会沾湿眼袋，窒息都不意外，不呼不吸不盼待，不要你，不要你，要清空脑袋。 一首歌曲嚟自 Karen 莫文蔚，呼吸有害啊。外面空气质素污染指数属于三至到七都有高水平的，大家留意住了。先听听七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通识今日开考，有大约47,000人应考。考生朝早分别前往243个学校市场应考，另外考评局亦都设有270个特别市场。考生需要戴口罩、量体温、使用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之后，先至可以进入市场。市场内每个考生的座位尽量要相距至1.8米。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早前提醒考生，部分原本会在礼堂应考的考生，有可能会被编配到同校的其他课室应考，要留意座位表，了解考试的位置。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网页表示，应考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数众多，为了避免人群过分密集并分散交通流量，等考生可以更加顺利前往市场，政府早前已经呼吁全港雇主容许雇员采用弹性时间上班。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话：现时交通大致正常，但随住稍后交通情况逐渐繁忙，呼吁考生提早出门口。 运输署嘅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会喺文凭试开考期间，密切监察道路同埋交通同埋公共交通服务嘅情况。现时整体嘅交通大致正常，主要干道同埋学校区域行车畅顺，公共交通嘅运作亦都大致正常，维持喺早上繁忙时间嘅班次。随着早上时间繁忙时间的临近，交通可能会变得繁忙，运输署呼吁考生要提早出门，预留充裕的搭车时间。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学校区域，考生在出门口之前记得要留一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公布，根据省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由星期二朝早8点开始，经深圳口岸入境的人士都需要在深圳市就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日，要求旅客提前做好准备。

好啦，7:37啊，早晨啊，哦，今朝 spot 到你、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 晨 星期一嘅早上嘅今朝 spot 到你咧，带嚟一好一坏嘅消息，又系俾你拣啦，边好讲咗好先定讲咗坏先 咧？讲咗坏先啦， 系啊，讲咗坏先，坏啊，壞真系又系一啲 juicy 嘢嚟嘅，咁啊，即系呢个泳手孙杨啦，咁啊，国家队嘅泳手，你都知道佢之前有机会系服食禁药啦。虽然依家就已经判咗啦，喂，有机会真係话停赛八年喎，咁八年即係成个运动员嘅生涯 嘅今期冇晒㗎啦。 係啦，真係要 say goodbye。虽然呢之前呢国家队或者有啲内地传媒就流出呢话，如果呢东京奥运呢训练嘅话呢，阿孙杨都继续叫做跟操先咁样啊。 但后尾都出咗个名单啦，又话剔除返佢嘛已经。 係啦，咁样究竟件事会去点去发酵呢，咁同大家今日呢一起跟进一下。不过呢你唔好以为呢淨係孙杨惨喎。原来呢孙杨个宿敌都好惨喎，就係嚟自澳洲嘅泳手叫何顿。呢位何顿呢就係喺里约奥运嘅时候呢就係紧附俾孙杨呢第二嗰一位就戴眼镜嗰位眼镜选手叫何顿啦。咁何顿嗰陣时呢曾经以呢个吃药的骗子去形容孙杨， 佢哋两个不嬲都系狗咬狗骨噶，佢哋 系啦。咁啊，何顿咧同孙杨咧喺泳池内外咧都系对手嚟嘅，因为咧佢哋嘅主项包括200字啦、400字同埋800字咧，即系自由式啦，都会同孙杨碰面嘅。但系自从咧何顿知道咧孙杨服食禁药之后咧，佢一直都继续数落对方不是啦。咁但系去年嘅游泳世锦赛咧，就拒绝同孙杨咧去握手同埋同台合照。 系啊，系啊，佢哋两个真系系非常不和噶。 系啦，咁啊，正所谓不和到出面啦。不过咧，成为咧呢个孙杨嘅宿敌，其实个生活都唔好过啊。咁啊，何顿咧就同好多媒体都有讲啦，以至咧澳洲方面嘅警方都有介入事件。原因系乜嘢咧？嗱，据报咧喺里约奥运嘅时候咧，何顿嘅爹哋妈咪咧已经要由保安人员去保护噶啦。原因咧系因为咧喺奥运嘅比赛过程之中咧，佢喺网上边咧收到劲多孙杨嘅粉丝嘅攻击啊，包括一啲死亡嘅恐吓啊吓。咁、就算佢用紧嗰部咧PC 啊，都曾经啦俾黑客去入侵咁样啦。咁啊，佢嘅爹哋咧更加俾自己仔咧，即系话去讲啦，话喂，真系咧收到太多一啲叫做恶意嘅破坏，更加严重嘅就系、是，譬如佢哋住嘅屋企啦，俾人去爆入屋啦，更加泳池嘅底部咧加咗一啲玻璃啦。 即係好差啊！呢啲行為， 即係喺人哋，即係你屋企嗱，澳洲即係譬如你住緊2000尺大屋係好基本，因為人哋地方大啊嘛，係可能止水又低啲啦，或者早賣啦，咁人哋作為一個泳手，可能屋企都有少少錢啦，即係有啲贊助等等啦，咁人哋有個泳池，第一作為香港人唔好羨慕先，因為人哋有人哋嘅生活環境，但係 同埋人哋世界級嘅泳手有個泳池練習都係好合理嘅，係 好正常啦， 係咯， 即係等於梅西自己有個私人嘅足球场，你明白噶 ？Michael Jordan 自己间屋入边有个篮球架，亦都系好正啦。咁但系哇，即系有啲人咧会将嗰啲啊玻璃碎咧抌入个泳池底，你戒脚噶嘛？谂都谂到惊啦，系咪？ 呢啲真系好差嘅行为。 系啦，更加咧喺叫何顿嘅屋企嘅围栏嗰度咧摆一啲狗粪啊，即系狗嘅便便咁样啦。咁啊，夜晚黑咧又会咧用星殺啊！即喺夜晚黑咧，敲你瞓覺嘅時候咧，喺旁邊開大 HiFi 咁樣咯， 叫囂啊！ 係啦，或者將架車嘅音響系統咧校到最大咁樣，即搞到何頓瞓唔到咯。咁呢啲嘅行為咧，全部都有證據嘅喎，重要。咁啊，成件事咧已經除咗警方介入咧，已經去到國家安全嘅層面啦，澳洲方面國家安全嘅層面啦。咁啊，國家安全局嘅專員就分析啦，佢相信咧呢啲事件咧都係精心策劃過嘅，有系統咁樣咧對何頓同埋何頓嘅屋企人咧造成騷擾同埋恐嚇啊。咁啊，相信呢啲嘅資料咧都係嚟自中國嘅咁樣。咁啊，佢係咁相信啦。咁啊，究竟件事係點去發酵咧？咁都真係要睇住。喂，呢一個咧，好似嗰啲宮鬥劇咁樣，我覺得成件事其實咧，你喺游泳場喺泳池嗰度咧鬥生鬥死咧冇問題嘅。咁但係 即係正所謂游泳池就係英雄地嚟㗎嘛。咁、你贏一秒咪贏一秒囉，輸一秒就輸一秒。第一就即係唔好用其他嘅方法，譬如服食禁藥啊、興奮劑等等啦、啊。咁但係就算係啊，都係喺個泳池入面去解決曬、就唔係喺現實生活入面哇又滋擾你屋企人先。將啲玻璃抌落你嗰個泳池先咁樣， 佢哋好似咩泳池是江湖了咁樣，咁嘅風格喎而家佢哋。 咁啊唔好啊，即係譬如我知道小白中意行山，等我將你支行山杖整斷佢先，等你行山嘅時候，哎呀咬柴，因為呢啲咁嘅舉措係幾咁差咧，或者即係幾咁。肥皂劇嘅電視劇劇情咧，唉，大家都係英雄人物，即係我覺得 識英雄重英雄先至係，即係你睇拿度同費達拿咁樣， 係咪？ 識英雄重英雄啊嘛， 係啊！你見依家阿斯朗同美斯都雖然唔算太多計傾，但係都未至於交惡或者喺各自嘅社交平台中傷對方啊。 係啊，即係佢哋就算出到嚟嘅時候都會握手啊，係咪先？ 係啊，你就算斯朗之前話喂好曳啊，叫留喺屋企抗疫啊，佢都係自己要開 party 啊，早幾日未講過，但斯朗都冇喺網上邊去邀潤佢噶嘛。 係啊， 大家 美斯冇邀潤佢。 係啦，即係叫做大家叫做君子之交咁啊最好啦。喂，迎來頭先講嗰啲就比較 juicy 啲或者bad news 少少啦。咁啊講兩個咧好少少嘅新聞，快速講啦。咁啊第一個就係 NBA 咧最早五月就可以重開一個訓練嘅場地啦，意味住咧五月尾或者六月頭咧有機會啊令到啲籃球迷可以。可以指一指引啊，咁啊，因为 NBA 咧就冇谂过腰斩赛事嘅，无论点样佢哋都会咧继续打落去嘅，咁因为下一个 NBA 嘅球季已经系去到十月中啦。咁所以咧，佢哋仲有幾個月嘅時間完成埋今年嘅比賽賽程佢嘅。如果疫情唔算超級肆虐，即係譬如你話，哇！突然間美國又去翻每一日嘅確診數字有成30万啊、10万咁樣，咁梗係冇得玩啦。但如果個確診數字有機會睇到帳面都係慢慢回落嘅話咧 ，NBA 方面咧都有機會嚇喺五月底咧或者六月頭嘅時候咧再繼續比賽翻嘅。咁當然比賽嘅詳情咧就要留待賽會嘅公布。至於咧F1 咧，連日來都有同大家去跟進嘅啦。咁啊，今季嘅 F1 咧會縮減賽站啦，有啲賽站又會延期啦。不過咧，最大機會咧係七月五號咧就喺奧地利咧揭幕嘅。咁啊究竟件事又會點去發酵，眉目又係點樣咧？咁啊要留意賽會嘅公佈啦。不過咧紅牛車隊嘅主席啊漢拿咧就好有信心啊，佢係咁樣講嘅：我哋心存盼望啊，假如咧情況安全嘅話咧，將會為到賽季咧帶嚟一個好嘅開始啊！嚇，奧地利呢一場賽事咧，將會係自己車隊咧落重兵嘅，亦都咧叫做用最足嘅訓練咧去應對咁樣。咁啊，希望咧可以作為咧帶頭嘅作用啦，俾其他嘅賽站咧有例可循。更加明顯咧就係我哋咧已經知道咧點樣閉門作賽啦。咁啊，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 research。咁啊，希望咧即係無論 NBA 以至係 F1 咧都可以咧順利咁舉行啊，絕對係咧世界嘅體育迷嘅福氣。 系啊，咁仲要留意埋咧，就系呢一个马拉松嘅消息啦吓，咁啊已经延至到十月啊，先至进行嘅伦敦马拉松啦，可能只系咧有个新嘅方法啦，可能系只系限啊精英跑手去到参赛，目的咧都系希望可以控制一下人数噶。今年啊伦敦马拉松本来咧就喺今个月举行啦，但系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影响，咁啊早前已经延期咧去到10月4号进行啦。组织单位亦都表示，今年赛事咧就容许只系容许呢一个精英跑手参加啦。发言人话到啦，现阶段咧唔知道有啲乜嘢事情会发生嘅，咁啊佢哋要整体咁考虑出发啦。屆時啊，預計咧會有75万名嘅觀眾，咁啊，亦都咧有一啲醫療同埋慈善組織嘅朋友咧會嚟到噶，咁啊，但係佢哋話到啦，一定要諗辦法咧控制呢一個嘅人潮，以及咧就係為跑手甚至乎每一個咧就係去到嘅朋友咧，去到咧就係作出最好嘅保障，咁所以咧就會作出一個咁樣嘅方法咧去到諗，只係準呢一個嘅精英運動員咧去到咧就係參加，咁啊旁邊會唔會？有啲嘅限令啊，譬如唔准人围观啊，全场都系靠呢一个电视直播咧，咁啊都系要等佢哋最后公布我哋先知啦吓。咁另外由于德国亦都限制大规模聚众嘅禁令延期去到10月24号啦，咁啊故此原定9月27号嘅柏林马拉松咧未能够如期举行嘅，咁啊暂时嘅消息咧都系话重缺多啊吓。好啦，西班牙方面咯，西班牙卫生部长啊。 亦都喺新闻发布会上面话到啦。而家咧就唔能够话俾大家听，职业足球能够喺呢一个嘅夏天之前咧就重开。咁啊，佢觉得咧，如果太过早开翻呢个西甲嘅联赛咧，系一个草率嘅决定嚟噶。咁但系佢表示啊，计划咧就球队复操之前咧，亦都会为每一个嘅球员进行咧就系强制性嘅病毒测试，然后咧等待呢个测试结果完咗之后咧，再谂下一步嘅决定噶。西班牙咧，咁上个星期六就公布啦，国家咧就咬紧呢一个牙关啊，咁啊呢一个嘅限制令啦，延长到去到呢个5月9号。不过咧就容许吓，系容许佢哋嘅民众喺下个嘅星期尾嘅时候，周末开始咧就出嚟散步啦，就唔需要咧又喺度好多藉口，又话放狗啊，跟住拎个金鱼出嚟又话放金鱼咁啊，嗰啲咧西班牙嘅警方咧都系会照拉嘅。西甲啊，上个月中停战至今啦，目前啊仲未有恢复训练的确实日期噶，头先都话到 NBA 有一个即系训练场可以开翻啦。好啦，而家就真的要想啦。有不少的学者啦，或者医生都担心啊，球会同埋咧就球员嗰个心理压力同埋咧身体嘅质素啊，喺一个咁长嘅休息期之后咧，几时可以恢复过嚟成为一个即系真真正正我哋热切期盼嘅球季咧？睇嚟啊，要谂办法快啲令到呢个病毒完全消失先得啦。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People done gone crazy.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 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silver lining,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 free. 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Everyone needs sunshine. Everyone needs rain. Everyone is carrying around some kind of pain. I see who you are, just like meSee, you're searching for a purpose, guided by a dream. I see who you are, I'm just like you. I get lost sometimes and I forget what I came here to do. I keep on trying, keep on trying. When it gets frightening, look for the good in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ay 最近咧都好多歌咧，有几多嘅正能量？ 系啊，全部都系叫人睇得正面啲，开心啲咯。 系啊 ，Jason Mraz 嘅一首歌曲叫做《Look for the Good》。出边室外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嘅7:52啦，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 系。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小动物啦。 哦。 动物同小动物咧，真系有分别噶。 小动物喺屋企养都得啦。 系啊，小动物可以喺屋企养啦。咁但系咧，其实都有好多个动物园咧，正系经营咧，系招来一啲客人咧，希望佢哋咧系嚟可以感受下同小动物嘅相处噶。咁、所以咧，外国嘅时候咧，其实都分得几仔细噶。譬如动物园咧，可能大家就会谂起狮子啊、老虎啊、熊人啊呢啲比较大只啲嘅动物啦吓。咁、但系小动物咧，可能真系讲紧一啲嘅羊啊、猫啊。碗熊啊、猴子啊等等，呢啲咧就为之一啲比较体积细小啲嘅动物啦，亦都容易啲打理嘅。咁所以咧，其实外国咧都有唔少呢一啲嘅小型动物园咧，就希望咧可能吸引一啲小朋友啊，或者一家大细咧周末假日嘅时候咧就可以去一齐睇下嘅。不过呢受到呢一个疫情嘅影响呢动物园呢之前我哋都讲过啦，好多都要休管处理啦。咁小型动物园呢亦都系唔会幸免啦。咁大家都系因为呢唔想人去聚集啦，亦都唔想人外出啦。咁所以都去休管㗎。咁但问题就嚟啦，原来呢讲到英国呢嘅政府呢对于一啲大型动物园呢嘅资助啊补贴呢系足够㗎。但系原来呢对于一啲小型嘅动物园嚟讲呢，佢哋系冇受到呢一啲嘅帮助，咁啊以致到咧，即系嗱疫情方面咧，佢哋要去即系经营啦。嗱，咁你真系冇办法噶，嗱政府冇资金啦。咁到底冇入场费嘅情况底下，点样能够去维持到佢哋呢一个动物园嘅营运呢？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动物园，咁啊譬如咧喺英国嘅呢一个嘅肯特郡圣玛丽湖嘅呢一啲嘅小动物园咧，咁啊入边咧佢都讲到话系有呢啲浣熊啊、猴子啊等等啦，其实有40种嘅动物，一共系120只啊。 哇！ 系啊，其实都唔少噶。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要营运，你谂下啦，如果要养咁多只小动物。我当你养一只狗啊，你觉得一个月大概要用几多少钱去养佢呢？ 养狗呢就已经便宜啲了。 是咩？ 因为养狗呢其实佢嗰啲狗粮啊，佢嗰啲叫做 supplement 呢其实已经好大众化啦。因为多人养嘛，如果你养嗰啲譬如特别啲嘅品种啊，例如即係头先你有讲到譬如马骝咁样。马骝我哋假设佢唔系淨係食蕉嘅。唔系净系食香蕉嘅， 都要食其他粮、 都要食其他嘢噶嘛，系咪？唔系净系食水果嘅咁样。好啦，咁我哋可能喺搜罗佢嘅食物嘅时候咧，会比较困难，甚至乎咧、我记得之前都有睇过啲报道，就系话其实养狮子、老虎咧，又系好贵嘅，因为佢哋每日食嗰个肉咧。是好多，我哋而家都剩猪肉贵啦， 系啊， 系咪？3蚊， 佢如果真系食你一 只 猪，哇，真系大件事。 系啊，如果你即系一日俾半只猪佢都唔，我当半只啦咁样，你都系即系有要有 budget 噶。 跟住你会发觉嗰只动物越嚟越瘦，因为食唔饱。 系啦、然后佢食一只猪，唔系半只猪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养呢啲嘅动物咧，除咗话饲料费之外咧，仲有好多检查费啦、护理费啦，因为你唔系是但有个人入去照顾佢就得噶嘛。嗰人就真系需要一啲专业资格同埋有啲嘅相关经验同埋知识啦。咁等等嘅呢啲营运费用咧，其实亦都唔少噶。咁呢个动物园嘅营运嘅嗰个人咧就话啦，其实自己咧基本上系差唔多佢自己咧要去经营晒嘅钱咧就补贴埋俾啲员工，再放埋冇薪假期咧。都冇办法啦，因为实在系唔够钱去营运，一来咧就要养佢哋啦，二来又要去养住一班咧，即系维持住佢哋嘅基本需要嘅员工啦。 又养人又养动物， 系啊，其实真系好惨啊！咁佢话佢自己已经攞咗6000英镑去救急，咁但系咧。 即係亦都喺網上嗰度咧，就希望即係令到啲人咧會有個注意啦。咁點解要注意呢？就係話如果佢哋真係唔能夠營運落去，即係冇錢冇辦法啦，係咪先？又冇人手，又冇錢去買嘢食嘅時候， 咁點啊？餓死咯！啲動物咪 嗱，一係就餓死。 唔通佢諗住放啲動物出嚟？ 咁就唔會。 唔係啊嘛。 佢話咧，除咗話真係唔知道點算之外咧，佢話最撚尾如果真係要走到去最差最差嘅嗰個絕路咧，嘅打算最壞嘅打算咧就係、是。要被迫将啲动物安乐死啊！ 哇， 系啊，佢真系得两条路咋，一系就饿死，一系就安乐死咯。因为真系冇办法啦，你冇钱买嘢俾佢食，你又冇钱，系啊，你 佢两条路都系绝路嚟嘅， 冇错啦， 一系饿死，一系安乐死。 系啦，佢直情讲到明噶啦，已经即系佢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话，佢都得两条路咋，因为佢已经冇晒钱啦。 其实已经唔系第一个动物园咧，我睇过就系啲动物系饿死啊。即係之前都有啲報道，就係話到有唔少嘅動物園咧，因為佢嗰個經營困難啊，咁、見到入邊啲獅子、老虎啊，即係餓到皮包骨咁。 其實真係好慘，我覺得呢一個現象。 係啊， 咁啊，佢而家咧即係叫做有好多傳媒採訪佢啦，亦都喺網上度即係亦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啦。咁咁啊，唔知道最撚尾咧會唔會真係有人咧願意去即係捐助呢一個動物園咧、可以挽救翻入邊嘅百幾個嘅呢啲生命啦。 係咯、其實呢個時候就好需要即係政府幫下手。 係啊， 係咪？即係你嘅私人機構如果有嘅，有啲善心人士嘅，有啲富翁富豪嘅，帮手嘅梗系好啦，甚至乎譬如注资喺你个动物园嗰度，搞得有声有色，最起码而家呢个时候，啲动物可以食翻餐饱先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好靠政府嘅、你谂下，如果一个即系动物园嘅叫做负责人啦，佢负责佢都已经冇能力去到负责任啦， 系咪？佢都尽晒力啦，佢自己都话， 好容易变成一个唔负责任嘅负责人嘅、 系啊，我最谂尾咧，其实你谂下咧，唔单止系饿死啲动物啦，啲员工又系啦， 系啊， 佢自己都系，其实 咁咪就系惨咯。 系啊， 你谂下有啲如果立坏心肠嘅负责人啊，佢真系谂住最后同啲马骝啊、猩猩啊、箭猪讲就我冇办法啦，咁我唯有解锁。其实到时都系影响嘅系整个城市， 即系放晒佢出嚟。 系啊， 哦， 我真系唔排除呢个世界上有啲人系立心不良，或者佢真系觉得我真系好唔， 我已经冇办法啦，咁我又唔想睇住你哋死咁。 又或者会谂好多方法，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将啲已经养咗咁耐嘅动物放翻去大自然，系咪？ 佢哋真系冇咗觅食嘅能力，甚至乎连自理能力都冇 嘅。系啦，咁所以点算呢？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呢个 case 咧。除了有富豪、富翁和政府幫手之外，都真係冇乜第二條出路咯。 係啊， 唯有希望多啲人幫手。佢有冇喺網上邊多啲叫人幫手啊？ 佢有嘅，咁啊不過咧，暫時咧就未見到有任何嘅人可以捐助到佢。咁啊，不過希望咧，即係佢能夠透過呢個傳媒嘅力量啦，揾到多啲嘅幫手同埋資源，可以幫到佢呢個動物園。最緊要係嗰百幾條生命真係等緊好多有心人去救助㗎。係 啊，大家嚇廣傳廣傳啊！ 警员之后向太古城屋苑方向推进，到晚上近九点离开。东区区议会副主席赵家贤的议员助理在警方推进期间倒地，头部受伤送院。到晚上近十点半，有人尝试在太古城中心外堵路，有人随即将杂物执回路边。警车几分钟之后到场，警员要求在场人士离开，有市民指骂警员。警员巡查几分钟之后登上警车离开。台北一间卡拉 OK 寻日发生大火，54人送院，5人死亡，1人危殆。涉事公司3名嘅员工涉嫌违反消防法、公共危险罪同过失致死罪被捕，3人分别系以新台币25万元保释。起火的是林森北路一座14层高的大楼，一至九楼是前柜卡拉 OK。寻日上昼近11点起火，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救熄，现场正是进行电梯工程。经调查之后发现，起火地点是5楼的储藏室，同施工处有一定的距离，相信起火的主因同施工工程关系不大。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2，瑞士法郎0.974，加元1.41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八点十分啊！收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obby。 嗯，仲有我哋嘅封烟主持啊，彭仔。早晨。 喂，早晨 ，Bobby。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早晨，彭爷。 早晨啊。 诶，八点零钟到我咧走出嚟啊，加入翻呢个晨光第一线先吓。 系。 喂，咁啊，今个礼拜咧都要同啲听众朋友咧预告定咧，喺晨光嘅时段啦，都会有几多嘅小调动，又或者有啲不一样嘅情况出现。 哦， 今个星期好忙碌下吓，因为嚟紧呢一个嘅星期三咧就会系DSE 嘅 listening test 吓，系英文吓英国语文试卷三啊。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系啦，咁咧就十点钟就会喺二台嘅频道嗰度会播放呢一个考试嘅内容啦。咁但系在此之前咧，传统嚟计咧就由九点咧去到十点钟咧就会成为咗我哋晨光第一线嘅 DSE 打气加油站噶啦嘛。 哦，系当然啦。 系啦，咁啊呢一个嘅DSE 打气加油站咧个设立嘅目的咧就等咧我哋嘅考生咧可以入到市场。嘅时候呢亦都可以係叫做 tune 定个收音机呢、知道自己係咪听緊呢一个第二台呀、 係好紧要呢、這个。 好紧要。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做定啲呢同佢哋相关嘅内容嘅节目啦。咁反正大家都喺度 tune 緊台呀或者係校定听緊啦。咁梗係要讲返啲打气嘅说话俾佢哋鼓励下啦。 你諗下佢哋拎住个收音机坐喺个市场入面听到自己嘩有人为我打气呀、 啊。哇即刻充满力量 你高下。点呀、 咁通常呢我哋都会俾个渠道大家呢去将你嘅留言呢就记低写低，咁我哋呢就喺呢一个嘅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呢就会为大家呢係读出啦，尽量读出啦，係咪咁今年嗰个做法呢係咪都系喺呢一个二台嘅Facebook 专业嗰度可以留言啊？ 系啊，我哋有一个嘅贴文啊，咁啊写住咧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有一张嘅图片咧，咁喺嗰度留言咧就有机会俾我哋抽到出嚟噶咯。 系咁唔使咩 inbox 噶，唔使私信嗰啲。 千祈唔好 inbox 啊！ 咁但系咧，大家都要记住咧，即系你留言咧就即系当然你有上款下款啦，即系你系边俾边位。然之後你係邊位咁樣係嘛？咁但係咧嗰啲個人資料咧就唔好寫喺嗰度啦，即係你嘅電話，即係你唔使諗住我哋要再聯絡翻你㗎啦， 係唔會打俾你㗎，係 啦，唔需要再聯絡翻你，所以你就唔好將啲個人資料咧，你私隱嚟㗎嘛，唔好擺喺公海嗰度嚇，大家都明白㗎啦。咁過去嘅日子咧，我自己嘅經驗咧，就呢、这個DSE 打氣加油站咧就會被洗版嘅，係啦。咁今年個情況會係點咧？定係會反常咧？以往咧就讀。咧就好多都读唔晒嘅，系啊，好多人咧就会落空嘅，咁咧会唔会早啲？今年早啲快啲嗱，而家星期一啫， 系 星期一早啲咧就已经咧将嗰个留言说话咧就喺我哋二台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系留低咗，咁就可能咧个机会会唔会又高啲啲咧咁样咁大家自己谂咯 吓， 咁又唔好同埋咧，喂，记住啊，大家留言咧千祈唔好咧系留重复咧系咁。几百个留言咁样惊死我哋咧读唔到你咧，所以系咁 post 咧，系咁重复 post 啊，因为我哋会咧 delete 佢噶吓。 系啊，而家我哋已经有专人喺度帮我哋keep 紧嗰啲留言噶啦 吓。系啦，咁啊，所以可以由呢一个嘅由依家开始啦，至到去星期二晚上啦，你星期三朝早都得，你早到八点前咯，唔好过太后啦，太后我哋整唔切啊。 系啊， 整理唔切嗰啲嘅文字啊吓。 是啊，我哋都要其实是 print 出嚟的，我哋要 是啊，同埋咧都提嗰啲嘅留言嘅朋友咧，不论你系家长好啦，或者系老师啊，或者系你啲 friend 啦吓，尤其是啲 friend 啦，留嗰啲嘅花名咧，唔该咧decent 啲啊， 出得街咁啊，嗰啲名要 出唔到街啊，真系唔该俾啲出得街嘅名我 出唔到街，我就觉得系大家扇紧我噶啦， 咁我就 skip 咗唔读咯。 金睛火眼啊，到时大家系咪要？ 然之后跟住啦，嗱呢个星期三嘅安排啦，星期四五啦，红日啊嘛， 系啊， 我哋咧。八点后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又会休息一下啦，连大啊财智 O 都要休息一下啦，系咪？咁所以咧，今朝早要做快啲，快啲咧，就俾阿 O 同阿温卓培讲咗先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 线。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温生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当然要睇下咧。今个星期虽然咧，礼拜尾嘅时候有两日假期啦，但系都要睇下环球一啲财金大事件，包括咧一啲央行嘅决策咧，都有机会啊左右啊今个星期啊环球嘅金股汇市场，系咪啊，温生？ 冇错啦，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咧，有两间央行咧就会议息啦，咁啊一间咧就日本央行，咁今分别咧会喺今日啦，同埋听日咧一连两日咧就议息噶，咁而咧喺星期二嚟讲嘅话咧，即系听日。就会公布的议息结果啦。咁至于联储局嚟讲嘅话咧，就会分别喺星期三、星期二同星期三咧就会议息。咁佢嘅议息结果咧，就会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钟咧就会公布嘅。咁两间央行嘅议息会咧都好值得关注嘅。咁首先睇日本央行先啦。日本央行嚟讲嘅话咧，要留意咧，就睇下佢咧会唔会咧。就是加大個量寬的金額，甚至乎去到無限量的買債 的金額。咁點解大家會覺得佢會有機會無限量買債呢？因為日本的經濟咧實在咧係弱啊。咁再加埋咧，佢可能有冇咗東奧啦、東京奧運會啦，咁呢啲都會令到佢嘅經濟咧會受個衝擊較大嘅。咁而家咧市場嘅估計咧就話咧。就算日本央行大舉 去加大嗰個發債嚟講嘅話咧，由於好多嘅日本嘅政府嘅債券咧，其實都喺日本央行手上啊，咁佢加大個量寬去買，其實都買唔到啲乜嘢嘢噶噃。咁點解佢要咁樣做咧？咁最主要咧就市場嘅估計咧就係話因為咧如果佢願意去加大嗰個買債嘅話咧，咁就唔排除咧日本政府咧會趁呢個機會咧就會發行多啲債券，等佢可以買，咁然後咧就攞嗰啲錢。钱嚟咧就去帮助救经济嘅，咁因为而家日本经济好弱啦，咁所以佢其实系需要日本政府系需要啲钱咧去挽救经济，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场估计咧，日本央行咧可能会大举买债嘅原因就喺呢一度啦。 嗯，睇嚟咧对日元嘅汇价都麻麻地啊吓，喺短线嗰度。 冇办法噶啦，印咁多钱咁嘅系会对日元汇价会差少少。 系啊，咁啊转个角度睇埋咧，联储局嗰个议息会议啊，有机会会系点样啦？ 嚟讲嘅话咧，今次咧就市场估佢咧就有两个可能性咧。嗱，首先第一样嘢就唔需要谂佢今个星期咧会唔会改变个货币政策，因为近一个月咧大家都见到噶啦，联储局改变货币政策咧根本都唔需要等呢一个议息会嘅。咁所以咧今日嚟讲嘅话咧，即系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佢未必会做啲乜嘢嘢。咁但系咧而家市场关心嘅就系佢有两方面咧会唔会俾啲市场嘅启示咧。第一方面就系佢会唔会咧系去行负息呢一样嘢，因为大家都知。噶啦，而家聯儲局咧個聯邦儲備基金息率咧就企喺零至零點二五嘅 percent 嘅水平噶，咁而家市場關注嘅就係話佢會唔會走負息咧，會唔會去到負零樓下咧？咁仿效好似日本啊，因為佢都係負息噶，咁同埋歐洲咧都係負息噶，咁佢會唔會仿效咧？呢個第一樣嘢市場關注啦。嗱，第二樣嘢嚟講嘅話咧，大家都關心嘅咧就話因應咧近期嘅油價雖然話呢兩日反彈翻少少，咁但係都係處一個十分之弱嘅位置，譬如好似紐約期油。而家講緊係16.53，係十分之弱嘅。咁會嚴重影響咧，就美國嘅油公司啦。咁令到佢哋有機會倒閉啦。咁聯儲局又會唔會去買債嘅時候，就唔係淨係買美國政府債券，會唔會買呢啲油公司債券去幫助佢哋維持嗰個經營咧？咁樣樣嗱，呢個咧亦都係大家關注嘅地方。咁即管留意一下啦，睇下聯儲局會唔會咁樣做啦。但我個諗法咧就話，如果聯儲局一旦咁樣做嘅時候咧，佢嘅資產負債表咧，嗰個質素咧就會差好多啦，因為之前佢印出嚟嘅錢去買嘅係政府嘅國庫債券啦，咁收翻嘅錢咧個機會咧係可以話係相當之高嘅，係唔需要點樣擔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買企業債，尤其是買呢啲油公司嘅債券，日後如果佢哋倒閉咗嘅時候，咁聯儲局攞唔翻啲錢，咁點算咧？咁呢個咧會係大家關心嘅地方嚟噶。 咁投資者咧都要明白啊嚇，温生頭先都講咗啦，存在住咧一定嘅隱憂 優惠當中嘅。咁啊，轉個角度咧，睇埋黃金方面啦。咁啊，金價嚇1723美金咁樣。咁啊，好多投資者都有投資下黃金噶啦，無論係 ETF 啊，以至唔同嘅產品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時間究竟係食糊離場啊，定還是係可以再加住咧？ 首先第一樣嘢嚟講過咧，我哋見到兩個星期前咧，就喺電視畫面咧就見到咧喺泰國咧有好多人咧就排曬隊喺金鋪嗰度咧就去沽金啦。咁啊，俾人嘅感覺就話哇，好多人去趁個金價高企咧就去賣出佢自己手上嘅黃金。咁啊，呢個咧亦都唔怪得佢哋嘅，因為你要明白一樣嘢咧，個金價咧而家去到呢一個位置咧，即係好耐都未去過咁高嘅水平噶啦，即係可以話係自2012年11月以嚟咧未見過咁高嘅水平噶啦。咁啊，加上對泰國人嚟講嘅話，呢、這個泰銖咧對個美金又跌咗唔少啦。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對泰國人嚟講，個金價咧係歷史高位嚟嘅。咁所以更加令到佢哋咧係有意咧係將佢哋手上嘅黃金係拋售。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個黃金喺而家呢個階段值唔值得拋售咧，我覺得咧就應該持有黃金嘅，亦唔係話拋售。咁啊，最主要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咧，全世界咧都喺度印銀紙，都印得好誇張嘅。咁啊，喺美國嚟講，聯儲局我哋知道啦，喺短短一個月嘅期間咧，就印出咗咧係講緊有接近咧係3万亿美元嘅兩寬嘅資金啦。咁啊，令到佢嘅整體嘅資產負債表咧去到6.4万亿美元嘅6.4万亿美元。咁啊，而睇翻嗰個歐洲央行啦，歐洲央行咧近期咧印嘅資金咧雖然係較少啊，只係講咧係推出個兩寬政策咧係5000亿欧罗。5000亿欧罗，咁啊令到佢整体嘅资产负债表咧就去到5.2万亿欧罗，咁5.2万亿欧罗即系大约系讲紧几多咧？系讲紧系5.64万亿美金噶啦，咁即系话单系欧央行加埋联储局咧，佢哋而家个整体嘅资产嘅负债表咧已经系超过咧系10万亿美元噶，咁呢个系真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噶，咁啊再加埋好似其他国家，好似加拿大啊、澳洲啊呢啲咧，过去嘅从来都冇量宽嘅国家咧。佢哋咧，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都加入埋個量寬嘅行列。由咁樣樣，大家可以感覺得到咧，全世界咧就充斥住咧係大量嘅銀紙啊。咁啊，當錢唔值錢嘅時候咧，金咧就可以提高一線。咁啊，始終嚟講，中央銀行都唔能夠印黃金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個金咧，我覺得跟住嚟咧會係可以提高一線嘅商品嚟噶。 嗯，咁啊。投資者咧就聽得明白啦，應該好啦。咁啊，最後咧講埋英國方面都有啲新嘅情況、新嘅消息出嚟喎。 冇錯啦，咁啊，英國首相嘅約翰遜咧，咁咧就今日咧就會復工噶啦，翻去唐寧街咧就復工。咁咧就據英國報章 Telegraph 報道咧就講咧，就話佢喺今個星期裏邊咧就會係宣布咧就係逐步咧就降低個家居隔離令嘅時間表，咁同埋咧就放寬個隔離令，咁啊。究竟佢會點樣放寬咧，去幫助個經濟咧？嗱，喺今個星期咧，我哋要聽清楚啦。因為咧，一放寬嘅時候咧，可能會當然啦，大家可能又會驚，放寬又會唔會令到英國嘅疫情更加嚴重咧？咁樣，但係唔放寬，咁英國經濟又會即係好難去維持。咁呢個兩樣嘢真係點樣去平衡呢？咁我哋即管睇下約翰遜今個星期會點樣公布啦。 係咁啊，唔止約翰遜翻工啊，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啊，咁多位打工仔咧都精精神神啊，翻工先。咁啊，雖然迎來咧週末咧都會有多少少嘅假期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喺短短嘅時間入邊咧已經分析曬咧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啦。 好， 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好啦，早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8:24啊，有一啲嘅特别交通消息咧，各位听众要留意啦吓。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中慢线，咁啊有交通意外，咁啊虽然咧已经清咗场啦，咁但系仍然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咧去到大学嘅港铁站啊，哇好长啊吓。讲多次啦，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伟华中心中慢线之前咧有交通意外，而家虽然已经清咗场，咁但系仍然非常挤塞，龙尾咧系去到大学嘅港铁站噶。今日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 二台通识60秒， 越嚟越多小朋友使用社交网站，但父母们记得要指导仔女使用社交网站嘅时候要注意嘅事项， 例如一定要小心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姓名、全名、地址、身份证号码、相片和行踪等等，以免私隐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如果不小心，账户会被盗用，甚至被盗用个人资料去借贷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又可能会成为勒索、网上欺凌或者滋扰的对象。不想这些事发生在自己仔女身上，就要为社交网站设定严谨的密码，不要用一些容易被估中的组合，例如12345QWERTY， 自己的姓名、生日日期、电话号码等等。还要记住要封锁不信任的陌生人，只是允许和信任的人联络，在核实对方的确实身份之前，不要透露个人资料给对方知道，亦都不应该轻易相信网友所提供的资料。最好的做法就是使用不同电子邮件账户去社交网站登记。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要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嘅咧，就系我啦。 系有啲咩事告诉彭爷爷咧？ 嗱，因为拣正呢一个时段啊，咁啊接近八点半钟嘛，八点半钟咧一众嘅市场就准时开考啦。咁考生们就准备就绪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呢个钟数咧有好多咧，好似我哋呢啲咧家长级嘅咧就仲听住收音机噶嘛。嗱，通常啲家长咧就会有好多个疑问嘅，咁啊好似会担心啲子女啊，唔知会唔会带齐嘢咧？啊，唔知道去到个考场未咧？啊，又唔知。如果万一真系有啲乜嘢嘅 touch wood， 有啲乜嘢嘅闪失嘅时候，又点解决呢？咁所以就住呢啲咧，家长可能会有个担忧咧。我琴日就捉住咗屋企嗰个市场主任咧嚟问嘅、 啊。哦，你即系呢个市场主任。收归自己拥有喎，其中一位。 因为咧，我知道我先生今日都系要做监考员嘅，咁所以咧就，咁不如就问一下啦，咁啊，经过一番嘅核实之后咧，咁我证实咗佢琴日答我嘅嘢咧系正确嘅，系、 哦、 因为我有上考评局嘅网站度睇过啲考生指引吓，咁啊有几样嘢。 你哋屋企倾啲偈咁样嘅，原 来唔系咁要即系为今日做准备噶嘛，真系啊，平时梗唔讲呢啲啦。 好好好。 咁啊，嗱，如果万一真系去错市场嘅话咧，咁点做咧？嗱，因为我记得咧以前咧我哋啲老师系冇教我哋噶，佢好有信心觉得我哋一定啱噶。咁、 啊、 但系你知有时真 系 好难讲噶嘛。 系啊系啊。 尤其是今年咧，因为有过调动啊，因为之前本身唔需要话维持住嗰个安全距离咧，啲台唔使间咁疏嘅时候咧，嗰、啲学校系够位嘅。咁、但系今年咧，因为有一啲嘅市场咧就唔够位置嘅关系啦、其实都有好多考生系要转去另外啲市场噶。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转咗市场嘅话咧，你就应该已经收到一封系教育局寄俾你嘅信，话、俾你知。你的新市场在哪里，那你就记得呢应考的时候去带埋那封信啦，加埋你的准考证，同埋就唔好自己傻下傻下呢仲係睇住个旧市场嘅地址啦。咁万一真係去错嘅话，咁点算呢？照入去考 是哦， 是可以的，第一次的话 是， 第二次的话呢都是可以的。不过呢如果你是第二次的话呢就会没有了那个豁免扣分那样东西了。 哦，即是会扣分了。 对了，第一次呢就不会扣分的。第二次呢就真的没办法了，就即是会扣分的了。还有呢其实都会填写一些相应的报告的。有些同学生呢去到的时候呢才发觉自己呢抬头嗰份卷咧，同自己心目中考嘅嘢系唔一样的。咩、意思呢？有啲人本身系报咗考中文卷嘅，但你发觉点解嗰份系英文卷？ 唔系啊，会噶， 会 噶，咁匪夷所思嘅。 系啊，好嗱，我都觉得好匪夷所思啊，我都闻所未闻，但原来真系有嘅。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咧同当时嘅市场主任讲。咁佢係唔会换返份卷俾你嘅，但係你可以用返你本身想报考嗰个语言去作答。即係明明你係报英文卷嘅、但你发觉前面嗰份係中文喎，咁点算呢？如果你又睇得明嗰份中文卷嘅话呢，你係可以用返英语嚟作答嘅。係、啦，都係可以嘅。咁当然你考完试之后有相应嘅程序啦。咁好啦，最后一样嘢家长最担心嘅。如果我唔记得带嘢咁点算啊？唔记得带身份证，唔记得带准考证又点呢？都可以喎，原来。 係呀。 係啦，你就同返市场主任讲，佢用安排啲表格俾你填呢，咁就 OK 㗎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通识今日开考，大约47000人应考。在石硖尾其中一个市场，全部考生都没有发烧。有考生说自己有严重的鼻敏感，将会向市场主任报告，等他们决定是不是有需要安排他去到特别室应考。亦都有考生说提早到市场及早适应环境，希望可以放松心情，有好的发挥。黄贝文在现场报道。 是啊，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系喺石硖尾其中一个市场噶。咁喺朝早7:30之前咧，已经有几十个考生咧都校门外排队噶啦。咁学校咧就提早喺7:30就开门俾考生入内。咁呢间学校咧使用红外线体温探测仪，考生咧要喺探测仪之前咧企定大约一秒量体温，之后咧就再提交健康申报表，同埋用消毒搓手液清洁双手。咁通识科咧就喺8:30，即系而家咧就啱啱开考噶啦。咁呢個市場咧，全部考生都冇發燒，咁啲考生咧就分別到禮堂同埋其他課室應考。咁我哋之前咧就同部分考生傾過，呢個考生就話咧喺考試前一兩個月咧已經考慮到要戴口罩應試，所以咧每日都有戴口罩補習同埋温書去適應。咁都有考生話啦，唔清楚今日有啲乜嘢嘅防疫程序，所以就預早啲出門口。咁又話咧會喺開考前用消毒濕紙巾咧消毒台凳噶。咁咧，亦都有考生話咧，自己有嚴重嘅鼻敏感，所以咧就會向學校提出有關情況，睇下會唔會安排佢就喺教角落嘅位置，或者到特別室應考，以免影響其他人。 因為自己本身都係有嚴重鼻敏感嘅，反而我驚我會擾滴咯，即我影響到其他人咁樣。我會同嗰個考場嘅主任講咗先，因為我打咗俾考評局，咁佢就話一定要提早同考場嘅主任講咗先，先至再即係俾佢哋知道我有呢個情況。因為我之前考咗 CAN 啦，已經咁我嗰一日就係狂即係除口罩打一次咁樣，咁我身邊嘅同學仔都好驚嘅，睇得出係啦咁。都冇噶，盡量減少啲次數，即係掹低口罩嘅次數咁樣咯。 咁今日通識科咧就會分兩份卷啦，第一份卷咧就由8:30考到10:30，之後咧就會有休息時間。咁卷二咧就喺11:30開考，到12:30結束。咁我喺現場嘅報道暫時係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啦。 好啊，唔該曬黃貝文。英国唐宁街首相府证实，首相约翰逊已经返回唐宁街首相府，将会在当地星期一恢复办公。英国广播公司的评论预计，约翰逊今日会举行内阁会议，又会同部分国员同专家组成的新型肺炎小组开会，听取疫情的最新发展，甚至会主持疫情简介会。预计约翰逊的首要工作是要着手处理现时全国限制措施，估计英国政府会在5月7日宣布稍为放宽现行的限制措施。意大利的新型肺炎疫情逐渐放缓，单日再多260人死亡，是自上个月14号以来最低，死亡人数增至26664人，全国累计超过190000人确诊。总理孔特说学校将会在9月先至复课，但将会允许多个企业在一个星期之后逐步恢复营业。他又说国内死亡人数是欧洲最高，亦都是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病例数字一直下跌，而传染率维持在 0.2 至 0.7 之间，低于关键临界值的 1.0， 相信可以逐步恢复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74，加元1.411，人民币7.083，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82，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560点，升2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86美元，卖出1723.3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大埔公路啊。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中慢线啊，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啊，龙尾排到去生物科技中心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伟华中心嘅中慢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生物科技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返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龙盘苑对出。咁喺新界方面，沙田路去返九龙方向，跟住博康村一段挤塞，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后少少，跟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在三圣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你们好，我是黎同学。我知道今次的疫情对大家都带来了很多的忧虑和担心，但我相信绝对是没有撑不过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正面的心态，不可以被今次的疫情打败。希望大家都可以考到你们心仪的大学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各位听众，来到早上的8点38分，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晨光新闻焦点。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还有就是 Barbie 的电话旁边有程振鹏鹏爷在这里。早晨啊，鹏爷。 早晨。 好啊，继续跟各位打声招呼，讲声早晨啊。咁与此同时就同埋小白同 Barbie 一起啦，咁就会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首先咧，我就想回应翻头先咧，阿 Barbie 讲嗰个俾彭爷爷知嘅呢个 DSE 考试攻略咧，嗰啲真系好有用， 系咪咧？ 我真系 我未讲完嘅，其实我下次再讲 part two 啊， 系唔同嘅，都会有啲咁样嘅情况。 系啊，我都第一次听嘅，其实。 彭爷爷咧喺佢后生嘅时候考会考咧，佢真系去过一个唔系属于佢嘅市场度应考嘅。 系啊， 咁系因为交通挤塞，于是咧佢就。知道咧有边间附近嘅学校都系考紧呢一个科目，于是佢就走咗入去考啦。 哦，咁都几醒。 咁但系其实嗰阵时老师讲系话会扣分嘅，即系扣少少分嘅都会吓。咁呢个题外话，好睇翻呢一个报章新闻焦点啦。今日咧先嚟睇下呢一个《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吓。咁主要讲翻咧，寻日就系呢个太古城发生嘅一啲嘅人群聚集嘅事情啦，咁啊演变成为一个警民冲突咁样嘅。 咁就話咧，尋晚啊，傍晚六點鐘過後咧，太古城商場中庭同埋係各層嘅欄杆位置咧，陸續咧就有人咧站立，咁啊有人咧高舉啦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手勢，又高唱呢一個願榮光歸香港呢隻歌。咁啊，久违咗嘅抗争口号咧，就响彻整个商场。参加者咧高举住咧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嘅旗帜，咁以及咧就各式嘅标语表达诉求。咁啊，当中咧包括话为自由企硬，就反23条立法。有人咧就高举咧系黑底白字嘅名牌，咁就系支持咧4月18日。被警方拘捕嘅15名民主派人士咁讲嘅。咁而去到呢一个嘅现场嘅情况呢，一度呢有接近成千人嘅。咁呢一个嘅聚集嘅期间呢，商场就广播呼吁呢，因应个疫情关系下，大家知道政府已经系立例禁止呢四人或以上聚集。咁去到呢尋日嘅傍晚六點達八個字到啦，咁有大批嘅警員呢係進入商場啦，咁亦都呢係逐層咁樣去驅散市民嘅，咁就亦都有呢去問返啲市民呢係咪有超過四個人集結咁樣，並且呢係有以胡椒噴霧呢係去指嚇返呢在場嘅人士添，咁更加多次呢就舉起呢個防暴槍就指向市民，咁呢就有一名女子呢就被多名警員包圍截查，咁嚇到呢縮埋去牆邊咁講嘅。有市民呢就不滿回家必經之路呢就被截啦，咁就同警員理論，咁呢就有一名男子用電筒呢照射警員之後呢，警員呢就冇說明原因就將佢帶走啦。咁去到晚上八點鐘呢，太古城商場就被迫關閉啦，咁警方全晚最少呢係帶走兩個人咁樣嘅。咁呢一個呢就係嚟自今天呢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当中嘅一啲嘅描述啦。 好啦，跟住咧睇一睇今日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标题咧就系行会成员枪放宽，中港商务客检疫咁话嘅。咁啊，讲下呢一个嘅本港啦。咁啊，本港再次录得零确诊，就系过去一星期里边咧嘅第三次啦。上次零确诊咧系上星期五，整体本港一共累积咗1037宗嘅确诊同埋一宗疑似个案，而本港咧连续系15日维持于单位数嘅升幅，疫情明显咧系较高峰期嘅时候回落，有唔少声音咧都认为可以放宽防疫措施。咁啊，据悉港府咧本周将会开始检讨系咪延长5月7日到期嘅限聚令同埋强制检疫令嘅。港府消息人士就表示啦，由于本港疫情咧就趋向缓和啦，咁啊预料香港内部嘅防疫限制咧将会有一定程度嘅放宽，包括咗政府办公嘅安排啦，部分场所以至到部分行业咧应该要考虑重开，例如美容业啦同埋健身业咧都系可以考虑嘅。至于来往内地的强制检疫令呢，就需要同内地商讨了。因为现时内地对来自香港入境的人士呢，仍然是需要进行14日的强制检疫的。若果只是香港单方面放宽检疫，作用是不大的。而内地对输入个案呢也都非常紧张，对于放宽出入境限制呢并不积极。他又表示了，即使是放宽强制检疫亦都可以逐步进行，无需要是一步到位的。政府专家顾问之一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认为了，现时仍然不可以说内地的疫情是平稳，因为广东、黑龙江和湖北等地都有零星的确诊个案，而且近日亦都有不少没有病征的感染者。他就说武汉解封至今仍然未到28日，不可以说没有第二波的疫情爆发，认为现阶段逐步放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现时至到5月7日仍然有一大段时间，当中可能存在太多变数了。这个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谢谢 Bobby， 来自跟着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头版。讲到有一个字现在可能经常都看到叫做复阳，恢复的复，阳是阴阳的阳，意思就是解了那些病毒，头版直接说都是新冠病毒炸死，令到我们就防不胜防。刘明亦都讲到医院管理局公布本港目前最少 少有九名啊新冠嘅病毒咧系复阳噶，咁啊再次咧就面对住咧就系呢一个疫情咧就系一个新嘅挑战啦吓。咁啊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啊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表示啊，本港有两名复阳病人嘅病毒量较高，咁啊会具有一个传播嘅风险噶，有需要咧就系送更加多嘅样本去到分析，咁啊确定咧有冇需要调整啊出院嘅标准先。咁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亦都认为啊，本港大概有2%出院嘅病人复阳嘅比率不算低，咁啊建议啊为出院病人喺复诊之前咧复或者复诊嘅时候啦，再一次咧就系啊进行一个病毒嘅检测噶。啊专家担心啊，病人复阳具有咧就系病毒嘅传播力噶。咁啊如果病人啊从事包括咧就系院舍啦、医护人员、惩教署人员等等高危行业嘅时间，喺工作地点唔小心播毒嘅话，可能会导致咧就疫情失控噶。嗱，目前啊复阳嘅个案分为三类噶，包括咧就系出院之后一段时间咧就复阳，咁啊出院之后咧就有病征，以及咧就系病毒维持一个月仍然咧系持续呈现阳性噶。咁啊佢解释啊，人体嘅免疫系统咧就会喺发现病毒两个星期之内产生好强嘅免疫反应，咁啊以消灭病毒噶。咁但系呢一个病毒啊，可能有辦法抑制免疫系統存活在人的身體入面持續咧，就係超過一個月噶。佢亦都唔排除啊，復陽嘅個案係因為抽取樣本嘅問題，或者咧有病人嘅病毒啊，以極低嘅程度複製，令到病人身體出現狀況，先至咧會令到病毒啊重新咧就係再活躍噶。我哋睇埋咧就係世衛亦都認為啊，大多數嘅研究顯示，康復者嘅體內雖然咧可能會擁有抗體，咁但係部分人血液入邊嘅抗體水平係非常低噶。咁但係至今啊，亦都係未有關於病毒抗體是否可以賦予人類免疫力嘅研究嘅，即系话对世卫都警告，有抗体亦都系未必有免疫嘅，大家留意住啦。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转睇下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啦。咁啊，继续咧都系同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咧系有关嘅事情，咁就系我哋嘅 DSE 考试啦。中学文凭试 DSE 咧首个核心科目啊，通识科目咧。通识科今日咧就开考啦，而家考紧添啦。咁啊，涉及咧系有超过咧47,000名嘅考生，人数咧系远超日前嘅选修科考试嘅。咁而部分市场咧吸取经验啊，今日咧系会调整考生进入学校时嘅分流措施，防止咧因为有人到场补填嗰个健康申报表咧而造成阻塞，并且咧加派人手就控制人流。有考生表示咧，今日咧会更加小心啦，就避免咧喺两节考试小休期间咧系进食同埋如厕，即系唔去厕所，并且咧会带多3-4个口罩替换咁话。有大約咧50,000名考生赴考嘅4个核心科目咧，今天咧就開始展開啦。第一科咧就通識科率先舉行啦。咁聽日開始至到下個禮拜二咧，依次序咧就係舉行嘅，包括有英文科啦、數學啦，以及係中文科考試嘅。咁計上個禮拜五開始咧，連續2日嘅選修科考試之後咧，部分市場吸收咗經驗啊，加強防疫措施嘅。咁另外，政務司司長啊張建宗咧，尋日就發表網誌，鼓勵應屆嘅考生以積極樂觀態度咧，係應對文憑試。咁佢指咧，現時本港有大約係23,000个學士學額，以及係29,000个副學位學額，足以應付所有符合學士學位課程最低入學要求嘅中六生嘅需求噶。咁啊，呼籲考生咧就唔好用為升學咧，即係根本唔需要為升學而擔憂咁講。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香港經濟日報嘅報導啦。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一睇咧，今日明报嘅港文啊，咁啊讲到失业综援申请按月升1.5倍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咧重创本港嘅各行各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琴日就喺网志度透露啦，3月嘅失业综援申请宗数咧达到1,821宗，相较2月嘅724宗咧系超过咗增幅1.5倍啊。 他就说了，在现时这些艰难的时刻底下，综援更加应该发挥安全网的功能。他说不少人有误解，以为领综援就不能够工作，亦都认为有手有脚有骨气就不应该领综援了。不过他就解释，只要收入不足以应付基本生活需要，以及可以动用资产是不超过上限，就可以申领综援。举例，四人家庭平均需要約 1.6 万元才能够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如果家中收入是低于 1.6 万元，亦都可以申请的。他就说了，大部分是领这个失业综援的家庭都只是短暂需要社会支援渡过难关就能够自力更生。现时艰难的时刻底下，综援更加应该发挥安全网的功能，为有经济需要的家庭提供现金资助，并且形容领综援的市民同样都是能屈能伸的。这个来自明报的报道。 谢谢Fabi，再看看来自文汇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很多家人都会买猪肉去到进食的，咁新鲜猪肉的价格都备受关注啦。咁内文亦都讲到新鲜猪肉向来深受市民欢迎啦，咁但系价格近排出现就大幅度嘅一啲嘅高昂啊吓。咁由于今个月中旬啊，占咗本港活猪供应超过八成嘅内地活猪供港量大减啦，令到拍卖价就不足半个月上升咗30%，咁啊见到就近年嘅新高。咁啊话到每一斤嘅瘦肉零售价就破过百元啦，咁令到市民要挨贵猪肉噶。嗱，寻日本港就2121只嘅活猪供港啦，咁其中1757只咧就内地入口嘅，364只咧就本地猪。嗱，每担啊即系100斤嘅猪肉咧，拍卖价最高就去到3800蚊，最低咧就系2780蚊噶。咁全日平均价咧3219蚊。咁由于来货价上升啊，咁肉档亦都只能够咧就系唯有加价啦，去到维持生意。咁以前啊，一斤嘅排骨啊只系需要80几蚊嘅啫，而家咧最平嘅咧都要卖到咧就130蚊啦吓。咁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伟坚就指出啦，特区政府上年六月因应住疫情实施咗活猪日日清啦，所有嘅供港猪只亦都需要就全部屠宰即时推出市场，咁业界营运灵活性大失啊，咁增加咗就系亏蚀嘅风险。佢希望内地重新检视一下就检疫嘅尺度，咁政府亦都可以优化日日清嘅措施。咁如果就系将屠杀活猪时限由24小时放宽至到36小时咧，咁舒缓猪肉供应紧张的情况，希望可以得到改善。以上就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起望， 不怕再赖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天水围医院副行政总监、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医生。 亚洲博览检测中心有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医管局负责的，就处理一些有症状就由外地来的病人的，另外一个部分就会是一些就没有症状的病人就会由卫生署那边负责，卫生署那边是继续的，不过医管局那边我们就完成了个历史任务了。三月的时候呢，咁当时呢大家都见到个形势个发展都系好急嘅，咁就个确诊嘅个案呢就都不断升啦，另外嚟讲亦都发觉有好多嘅确诊个案都系外地传入嘅，咁而当时亦都有一个嘅好多嘅人数呢系由外地系返嚟呀，咁而呢啲病人呢佢有一个樽颈位，就系佢需要入院呢就接受一个嘅检测，佢如果测试佢係真係陽性就要繼續住院啦，陰性就會轉去普通病房嘅。咁因為咧呢個負壓嘅病房同埋病床當時咧就已經唔係好足夠啊，都已經見到咧，無論可能佢喺屋企啊或者係機場咧，都係有個嘅樽頸位喺當中。咁所以當時我就接受到呢個任務啦，就話俾我聽要盡快就要開呢個檢測中心。咁希望咧就作為一個緩衝，我哋可以喺我度咧就揾出一啲陰性嘅病人。咁我哋咧就直接俾佢翻屋企咁樣咯。當時我哋都特登喺個安排上咧，都係每隔2小時咧，就將佢哋嗰啲嘅檢測嘅樣本咧，就送去 同嘅醫管局嘅醫院嘅實驗室嗰度去做檢測嘅。咁通常呢件事我哋要做咧，就可能六至八個小時就會翻個報告咯。都會預備有啲台凳俾佢哋去坐低啊休息之外，我哋都預備一啲位俾佢哋可以插電啦。我哋 make sure 個 WiFi 個 coverage 係 OK 啦。仲有就係我哋都會有水啊，我哋會有三文治通供應嘅。咁當然我哋亦都可以有個途徑俾佢哋去洗手間。其實我哋總共咧，連埋北大嶼山啦，我哋做咗1419個，當中咧就有104個嘅positive case 嘅，7.几%都幾高。嗱，呢104個都係我哋叫做初步嘅確診個案，咁而事實上最終佢哋都係嚇，咁但係喺手續上咧，佢哋都係會去到醫院再做一次最後嘅確診嘅。會唔會到時嚴重到要開翻呢個亞博？我覺得機會唔大嘅，但係如果係嘅，我哋都好樂意，即係一出聲，我哋又去處理翻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5啦，同心抗疫 #hashtag 又话话梅姐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早晨 ，Good morning 啊，小白仲有 Barbie 同埋各位。晨光第一线的听众，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 咁希望大家咧过去嗰个星期咧都记住咧系要保持身体健康吓，继续咧系强壮，继续抗疫吓。嗱，我知道咧喺呢一个嘅啲抗疫嘅措施当中啦，政府咧都有一啲嘅令咧就举咗出嚟嘅系嘛，好多唔同嘅令牌咁样，好似啲系啦，其中咧。就有一樣咧，放寬咗嘅，放寬咗少少啦嚇。咁但其實咧，都唔係代表咧，即係俾大家好似以前咁樣咧，中意去就係、是、就係咧啲食肆餐廳，係啦嗰個入座嘅人數啊。雖然咧就放寬咗，就話唔一定咧係要咧限住佢係成間餐廳嘅入座人數嘅一半咁，咁啊冇咗呢樣，但係其實咧人與人之間嗰個食客同食客嗰個距離咧都係要維持翻嘅嚇，即係起碼一米半啊，嗰啲咁樣嘅距離啊嚇，嗱咁啊，所以由此可見咧。其实真系嘅，你出街食饭咧，都真系有少少嘅风险系存在噶。点解咁讲呢？嗱，因为咧，我又见到有一啲研究出咗喎，喺大陆方面啊，咁冷淡嘅小朋友反应， 唔系 我 专心，好专心听紧啊。 嗱，喺广州市疾病与防控制中心咧，佢哋做咗个研究啊。呢、這个研究咧就系、是、咧喺间餐厅嗰度咧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是、有人食饭啦，但系咧有三台客啦，咁佢哋咧其中有一台本来咧就系、是、已经系一啲冇病征嘅即系确诊啦咁样，咁但系后来发现咧，其余嗰两台客咧都一样咧系有染到、啊，即系传染咗。咁啊，呢、這个研究呢就系、是、研究翻喺呢一个环境底下何解呢？咁吓，嗰、个强劲嘅冷气通风系统呢，都可能系一个原因嚟噶。 吹过去呀、啊！ 嗱、啊，我哋知道呢，而家我哋戴口罩为咩啊？就唔想啲飞沫咧周围飞嘛， 系咪？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因为我哋相信啲飞沫系会带住啲病毒咧传染人啊。咁咧，你平时咧？好人好者，你啲飞沫呢你弹极远极有限啊。但係呢如果你喺食嘢嘅时候冇戴口罩囉，咁你啲飞沫就噴咗出嚟喎。咁再加埋呢一个你就坐咗喺个冷气个出风口嗰度。嘿一声嗰啲你嘅飞沫呢嗰阵风就帮你呢带到冇雷公咁远都得。 哎呀。 咁就会惹到人囉。所以呢而家点解呢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呢嗱香港唔系啦，但喺其他一啲嘅国家城市嗰度呢，佢哋真係实施系全部嘅食肆都只系做外卖，就唔准堂食啦。 都是有些原因的，咁大家呢都要照顾好自己，是不是真的下下都一定要出去外面到用餐堂食呢？ 封口位度唔好坐住啦。 諗清楚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外出用餐有堂食，坐正封口啊，危机大到极啊！ 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现在还有车龙的，排到去生物科技中心。咁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W 王浩儿，今年 DSE 有我陪你考。怎样去克服紧张呢？其实我最重要是跟朋友聊天。同啲係有共同目標嘅朋友傾偈，咁呢一樣嘢咧就會令到自己冇咁緊張啦。想放鬆一下，記得要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2阿一凌子慧嘅師兄祠堂，用 RTHK Mind 重温都得噶，加油！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欧请嚟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艾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Jason 早晨，今个星期的财金大事件交给你帮我们做一个大市的前瞻啦。虽然咧今个星期啊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红日啊吓，咁但系咧嗰三日咧都好多财金大事件会发生，交俾你啦。 嗱，咁今个礼拜讲港股就三日市啦，咁样咁同埋都听日咧就系即系期指结算啦，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都系即系今个星期二开始咧就会系北水会暂停噶吓，咁因为放假啦咁样吓，咁所以咧就今个星期咧就交投咧预计会比较淡定一啲嘅吓，咁。但是呢听日期指结算呢，咁礼拜结算都会比较相对来讲会波动一啲啦，咁样咁所以听日都会呢即係应该要小心一啲㗎吓，咁所以但係听日呢究竟会即係向上啊定係向下呢，咁 咁我自己個人傾向咧，就比較傾向睇好係向上嘅嚇。咁即係可能向上 mark 高嚟到做結算啦。咁上翻去大約24,000-24,200附近啦。咁樣咁但係咧要小心翻咧，就係咧聽日可能即係 mark 完個結算之後咧，可能都會即係稍作調整嘅嚇。咁點解咧？咁樣咁因為咧，其實今個星期咧都比較多嘅一個即係財金大事啦。咁樣即係無論係香港咧，又或者外圍啦，咁樣嚇。咁其實聽日咧就。即係匯豐咧會公布第一季嘅業績啦，咁樣咁啊預測咧都會比較差啲嘅，咁同埋咧就之前咧亦都係預告咗咧係唔會派息啦，咁樣咁究竟會唔會影響到個股價？即係出完業績之後咧會再跌落嚟咧，咁樣咁大家要即係留意翻啦，咁樣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外圍嗰邊咧今個禮拜咧就美國會即係出呢一個第一季嘅 GDP 嘅數據啦，咁樣咁預測咧就會係收縮6% 嘅嚇，咁究竟咧會唔會即係帶動到咧即係美股就即係高位調整咧，咁樣咁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嚇。咁同埋今個星期咧，仲有都要留意翻咧，就係嗰個油價嗰個問題嚇。咁因為咧上個星期咧即係大跌完之後咧，咁啊低位出現咗一個即係技術反彈嘅嚇。咁今個禮拜可唔可以延續到呢一個反彈咧？咁樣咁如果可以嘅話，咁啊即係對於個市場都會帶嚟一個即係穩定嘅作用嘅嚇。咁所以大家即係幾樣嘢啦，即係 GDP 啊、油價。同埋即系汇丰嘅业绩，大家都要即系留意住嘅。 咁今日咧就答一答啊听众嘅问题啦。梁小姐就问只建行咁啊，佢咧就9.3攞过一次货嘅，7.2又沟过一次啦。咁但系咧，睇翻建行咧，依家去翻6蚊嘅水平啦。咁啊，想问下 Jason 啦，究竟啊应该点去操作咧？系咪应该上翻少少嘅时候咧，已经止蚀离场咁样咧？咁 Jason 交俾你啦。 要睇一睇啦，呢位听众朋友啦，咁就。究竟佢係本身係諗住咧，即係短炒啦，咁但係短炒唔到，咁就依家就變咗長揸，咁定係其實本身嗰個買入個目的咧係為咗收息嘅咧，咁啊，咁其實因為好多人咧買內銀咧都係為咗收息㗎嚇，咁嗱你見到依家就建行咧大約就6厘息左右啦，咁其實都相對相當唔錯㗎嚇，咁如果你話長線收息嘅，咁我覺得都仍然可以揸住，咁反而就即係等個股價咧慢慢即係等個市。放咧，應該咁講咧，即係個市況做好嘅時候，咁建行都會即係跟住上翻去啦。咁即係喺依家呢個時間，咁雖然個即係個價位咧就跌咗落嚟啦，咁但係都可以即係作收息嘅嚇。咁如果你話想即係升翻多少少，咁就沽出嘅話咧，咁其實上面個阻力位都有唔少嘅嚇。咁短線嚟講，第一個阻力位就大約喺6.2左右嘅。咁如果你話再上嘅話咧，咁大約都係6.5左右，咁即係所以其實距離咧呢位聽眾朋友嘅一個即係買入位咧都比較遠少少嚇，咁所以如果你話想都想走咗佢嘅，咁我諗就即係上到6.5左右啦，大約就可以係即係沽貨離場咯。 好，咁听众朋友咧，梁小姐就可以参考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财金事件啦，同埋咧答一答听众嘅问题嘅。咁啊 ，Jason，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好嘛？唔该，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亲子百分百啊，亦都喺电话侧边咧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啊，智慧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嘅 Rainbow 咧喺度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上个星期咧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一啲关于生命教育嘅嘢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不如从生命教育入边咧延伸到去第二样嘢，就系点样由生命教育入边教到关爱别人咧？嗱，我哋自己好多小朋友啦，或者家长喺制定自己嘅生命教育或者自己嘅前路嘅时候啦，好多时都系就系谂咗自己先嘅。咁我哋点样可以将佢引申到变成就系同其他人有更加大嘅联系咧？有冇办法噶 ，Rainbow？ 有啊，其實呢上個星期我哋就講點樣珍惜自己啦。咁今個星期呢就想同聽眾去講呢點樣去關愛身邊嘅人喎、其實每個人呢都要走出自己嘅世界，呢個第一步嚟嘅。即係可能小朋友呢由細嘅時候呢佢都會覺得咦呢、這個世界好似圍住佢氹氹轉嘅。好多時呢啲家長都話自己小朋友自我中心啊。咁我哋呢就要一步一步呢按照小朋友嘅年紀呢就慢慢俾佢知道啊呢、這個世界呢唔係就得佢一個人㗎喎。咁就要慢慢呢 走出自己的世界，去咧敏感人哋嘅需要啦，同埋感受。咁當然第一步就係、是、哦，原來敏感到啊身邊嘅人，譬如媽媽、爸爸，佢哋都會咧有唔開心啊，有開心嘅時候啦，同埋佢哋嘅需要。咁然後咧又要一步一步咧教小朋友咧點樣咧可以諗下佢自己做嗰個行為咧，其實都會影響身邊嘅人、啊。即係譬如小朋友喊，其實咧都會好直接影響身邊大人嘅情緒嘅、 嗯。 又或者小朋友咧啊，如果佢執玩具，咦身邊嘅大人咧亦都會受到影響，就係、是、咦你執玩具咧係幫助緊咧大人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一個我哋叫一個少少咧點樣由自己嘅世界走出去關心別人咯。咁、 嗯、 當然再進一步咧，就更加期望家長可以教到小朋友啦，就係、是、可以咧甚至幫助有需要嘅人咯。咁即係先走出自己，然後慢慢 aware 到身邊嘅人係有咩需要，再進一步咧就係、是、直情咧係有一啲行動去幫助別人嘅。咁同埋咧喺背後其實咧都有一啲嘅價值觀嘅喎、 哦。 是啊，咁、那个价值观系教到啲乜呢，就教到小朋友呢点系尊重啦、包容同埋接纳身边嘅人啦。 啊，呢、這个好重要啊，我发觉我自己个仔仔啦都未到五岁啊。佢呢段時間咧，正值咧就係去到一個非常之自我嘅成長期啊！咁佢好多時樣嘢都係從呢個自己個角度出發先啦。所以而家我好努力咧，就係正值嘅就係頭先 Rainbow 所講嘅咧，教到佢其實呢個世界唔係淨得佢一個嘅，同埋佢唔應該咧係要呢個世界遷就佢，亦佢應該相反嚟講，去到咧諗下點樣去更加關愛呢個世界咁樣咯。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真的要由小呢，即从小就教到小朋友要走出自我的世界咯。即我哋上一集讲真爱自己呢，不是代表话要自私，而是呢要懂得尊重我哋自己生命啦，要珍惜啦。咁但同时间呢都要去呢另一个层次，就是其实呢我哋要系同身边人有个 connection， 点样关爱身边嘅人咁样。 咁有冇啲咩方法即实践嘅时候可以俾我哋听众参考一下呢？ 好啊，咁咧就我发现咧，赞赏咧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咧系非常之有效嘅方法嚟嘅、哦。 系、 嗯、系啊，因为呢一个赞赏嘅能力咧系带来嗰、那个即系 positive 嗰个正面嘅效果咧好大嘅。咁反而一啲我哋有时讲一啲负面啦、伤害人嘅说话嘅话咧，就会真系令到咧对方咧即系嗰个伤害性都大嘅。咁咧你唔知小朋友有冇听过咧，或者见过一个实验都几有趣嘅，就系、是、对住棵植物啊。咁、 哦、 咧就話説咧，外國有個實驗咧，就係、是、對住兩棵植物。咁、 哦、 咧 A 嗰棵植物，即係大家同一個品種啦。A 嗰棵植物咧，就叫啲學生咧就過去嘅時候咧，就每日咧就消息嘅時候咧就讚賞佢。咁、 嗯、 然後咧 B 嗰棵植物咧就係、是、叫啲小朋友咧，即係喺消息嘅時候咧過去嘅時候就鬧下佢啦，即係講啲唔好聽嘅説話啦。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發現呢兩棵植物好唔同嘅表現、哦 嗯。 你估下係點樣？A 个棵植物会点样啦 ？A 个棵植物会唔开心啊 ？A 个棵植物系受到好多赞赏嘅， 系跟住就会生长得好好多，好茂盛。 然后、啊、 另外嗰棵会系谢咗咁样嘅， 系啊，真系说话有能力噶、哦。咁咧，然后咧呢、这个都 植物都得噶、哦， 系啊，其实好有趣。呢个实验就证明咗咧赞赏，即系我哋嘅说话系带有呢个能力嘅。咁、 嗯、 另外咧，我有啲做学前教育嗰啲家长咧，都有咁同我讲，佢话系啊，阿 Rainbow 姑娘，我都试过同啲小朋友咧对住个铲啊，一个铲咧就赞啦，另一个铲咧就闹啦。结果发现真系咧赞得多嗰个铲咧真系靓啲噶， 系唔系噶？ 系啊，然后我都唔信啦，因为我都冇做过啲实验。然后咧，但系有另一个朋友咧，又系佢话咧，我试过苹果都得、哦，咁、 嗯、 可能家长你都可以试下。不过咧，嘛生果究竟系咪得咧，我都唔系呢个专家，但我绝对相信咧，赞喺人身上咧，一定系 work 嘅。即系譬如我哋对住身边嘅人啦，譬如我赞多啲嘅，咁都令到小朋友咧会更加有自信啦。咁亦都咧，其实赞赏背后嘅目的就系肯定佢做嗰样嘢嗰个嘅即系。好處啦，即係或者做嗰樣嘢嘅好行為啦。咁所以咧，頭先翻嚟啦，如果小朋友咧中間做咗一啲好關懷身邊人嘅行為嘅時候咧，家長可以把握機會去讚佢。譬如啊，你頭先負起咧，阿小明、哦、真係一個識得關心人嘅小朋友啦。咁、 嗯、 咧就令到小朋友可以強化個關懷行動咯。 哦，哇！你呢個真係好實際，即刻令到小朋友嗰個叫做行為啊，或者心理上咧，好似嚟咗一個大躍進咁樣、哦。 是啊是啊，所以其实好好的，又不用钱是不是、 嗯、 但当然啦，背后一定要赞得真诚啦，他真的有做到那个行为，关心身边人，就一些好行为呢，我们就去即刻去赞赏他啦。 是那么、嗯、如果父母呢在管教自己的小朋友的时候啦、嗯、在叫做关爱别人上面，还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方法是可以令到他们有像刚才那个赞橙啊赞植物啊你一个大跃进呢 都有的嘛，我哋好鼓励呢父母好落地嘅。咩意思呢？就係、是、生活里面呢其实教导小朋友去懂得关心身边嘅人嘅。譬如最简单身边如果有人唔开心，咁我哋会教小朋友做啲乜嘢呀？如果你见到小朋友唔开心，我哋会教佢做咩呀？递张纸巾啦，可以拍拍膊头啦，甚至乎啊，如果嗰个系即系小朋友嘅 friend， 咁可以揽一揽佢。其实呢啲都系一个关心人嘅表现咯。咁另外我哋成日都话咧，家长咧系好中意同小朋友 share 噶嘛，系咪？细到大都听到呢句说话。咁咧就系、是、由细到大都教小朋友咧分享玩具啦。咁最近疫情更加可以教到佢咧可以分享其他嘅嘢，譬如口罩啦、酒精彩绘嘢等等。咁另外譬如我哋生活上可以做家务啊，教小朋友一齐啊，原来你帮妈妈做家务咧，其实咧都系帮助到家帮助到妈妈咧分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责任啊，或者身边嘅嘢，咁所以其实又或者呢排好多人有机会失业啦，或者系甚至食饭都有啲问题，咁如果我哋有一啲嘅金钱上都可以支援一啲嘅人，咁其实呢啲就已经系生活层面咧，好实实际际咧去教导小朋友去实践关怀咯。 嗯，其实咧要教小朋友咧多啲爱心咧，我谂即系最主要就系家长自己好好地做一个榜样，会唔会系更加嚟得即系实际咧？ 是啊，其实家长更加是啊，咁所以我觉得嗱小朋友呢即係睇住家长成长，即係如果家长呢你本身都好懂得关心人呢，耳濡目染底下小朋友都会学懂关心人嘅。咁、所以呢譬如父母都要身教言教啦，譬如我哋都鼓励父母呢对譬如可以趁呢段时间好，或者一路一路都多少少时间去譬如可以打电话关心身边嘅长辈啦朋友，虽然而家疫情未必可以出到嚟聚会啦。 咁、但打个电话。 是啊，即係可以一啲譬如视像会议啊，视像通话得啊，或者打个电话，其实呢啲咧都系可以做一个关心嘅行动嘅。咁、另外咧，就算话啊有啲唔识嘅人咁点算咧？其实我几鼓励家长咧，譬如可能出街或者喺翻工嘅时候，我哋不如试下放低手机啊。 系啊， 多啲咧，因为我哋大家都低头族。望住自己咧，就唔知身边人发生乜嘢事，咁所以咧放低手机，呢个都系我有时咧教家长班呢个挑战嚟嘅。话啊呢、个礼拜咧，你试下搵一啲时间咧，真系可以你自己决定啦。譬如我翻工嗰段时间，可能有半个钟头，或者我有15分钟唔睇手机啊，然后我试下望下身边嘅人有冇啲咩嘅需要，或者睇下你发现咗好多有趣嘅事物。咁又或者最近一个例子，我都觉得好感动啊、就系咧有个年青人咧即系见到一个小朋友有需要咧，即个妈妈抱住个小朋友，好似要去急症室啊。咁咧佢就 我记得我就睇过报道啊，系啊， 系啊，即系即刻真系伸出援手啊，即系揽住小朋友跑狂奔去个急症室嗰度、其实呢啲我哋好似觉得都唔知帮唔帮好咧，或者系啊好小事，但其实咧你正正就帮助紧身边人喺解决咗一啲燃眉之急，或者真系好需要你咯。甚至你可以好似呢个年轻人咁，可以救到个小朋友命都唔出奇。 系咁呢个好好啦，系咪先？嗱，我知道坊间有好多绘本咧，都可以咧就系、是、关于呢啲叫做生命教育嘅。咁但系有冇啲游戏都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等啲小朋友同家长可以一齐喺游戏当中学习呢一啲叫做生命教育啊，仲可以关爱别人嘅方法咧？ 有啊，其实嗱呢排大家出唔到街啦，我哋可以好多在家嘅游戏都学到关怀嘅。咁譬如咧，我觉得家长教小朋友咧折牙膏、哦。 折牙膏、哦。 系啊，个游戏好好玩嘅，就系好简单啫。你就搵个碟，就叫小朋友折牙膏啦。好啦，折完之后第二步就话叫小朋友将啲牙膏咧塞翻落啲，即系塞翻落嗰个牙膏里面。 吓、咁辛苦啊！ 系折唔到，好难噶嘛， 系啊，系好难噶。 咁、其实我哋背后就想教小朋友就是，其实呢一样嘢就好似我哋讲嘅说话咁样，好多事我哋不经意好快就讲咗出嚟、但系你要收翻，系咪好难啊？ 系、 其实就系话你有阵时我哋讲啲说话有机会伤害到身边人或者唔识得关心人啦，咁我哋就要三思而后行我哋嘅说话咯。 哎呀，好好啊，呢个 好好玩噶， 系啊。咁、我今晚就转头就同佢玩下呢个折牙膏，仲有冇其他得意嘅游戏咧？ 又或者呢排咧，我哋可以同我都建议家长咧可以同小朋友设计啲棋喎。系啊，譬如啲蛇棋有冇玩过咧？咪一格格嘅。 系啊， 咁咧、你可以同小朋友设计啊，呢一格咧系做啲乜嘢？譬如啊，原来你扶小朋友扶老人家过马路就喺前行三格。又或者行到某一格之后咧， 原来咧你系因为人哋跌倒咧，你冇扶佢起身，咁可能你后退两格。 嗯， 咁一路咧，其实听紧嗰个游戏嗰个好似蛇棋咁样咧，每一格有啲有啲咩特别嘅任务啊，做到一啲关怀嘅行动咧，你就喺前行几多格；做唔到一啲关怀行动就后退。哦、其实就喺游戏玩呢个棋里面咧，就好实际教导小朋友。咁当然呢个游戏如果小朋友大个啲咧，其实可以系建议佢咧，你同佢一齐design 里面嗰啲行动细节咯。 嗯，咁啊令到即系小朋友咧叫帮助人呢个嘅叫做意识咧可以更加增强啦，系咪？ 系啦， 系啊，非常之好啊！今日朝早学咗好多啦，咁啊下次我哋有机会咧又再跟 Rainbow 学过点样喺生命教育入边学习点关心其他人啦，好唔好啊 ？OK， 好， 唔该晒 Rainbow， 拜拜， 拜拜。 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可以话是一位好有质素的创作人，曾经来过香港开 show， 见到现场的歌迷和他一起大合唱。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Jason Mraz。 People done gone crazy, People done gone mad, People done forgot the superpowers we all have. We were born to love, not hateWe can decide our fate and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and celebrate all our mistakes. If there's a silver lining, silver line, you still have to find it, find it, find it.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thing. Mm-hmm. Look for the people who will set your soul.It always seems impossible until it's done. Look for the good in everyone. 正面嘅歌词，再加埋 reggae 嘅节奏，同埋好疗愈 Jason Mraz 嘅声线咧，呢只歌可以为上乘嘅流行作品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Jason Mraz Look for the Goo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继续晨光第一线的节目时间，这个钟数呢有我彭仔程振鹏响说打个电话给罗启新问下他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的节目。 喂，早晨啊，晨光听众，早晨彭仔。 是啊，今晚星期一是不是有铿锵集的？ 是啊，即是你说呢，本来我呢看这个即是题目的时候呢又觉得呢好像有些过时、啊啊。不过昨晚呢在这个太古城呢又令到这个题目呢又翻翻 又 hit 翻 啊。是啊，咁呢个呢就係監警会投诉之路。我成日都问人喎、哦、監警会定警監会 以前係警監会嘛。 係啊，突然间答唔到咁样㗎。係啦、 啊。而家監警啦。 咁而家呢因为你知反修例事件呢推出嚟以嚟呢咁、投诉警察科呢收到呢一个1700几宗投诉。咁、呢个数字反映啲咩呢，而且呢嗰啲人依循法律途径去投诉呢一个警暴呢、嗰條路呢又會係點樣嘅呢，今晚就可以睇下啦。咁、另外呢就喺呢一個日常八點半裏面呢，你知咩叫絲打嘛 ?Brada 嘅另外一邊 是 女性就係絲打，男性就 Brada。 即係 Sista 咁解啦，即係以前嗰啲 Sista 咁樣。咁絲打，咁而家呢就係呢個疫情影響呢，咁好多嘅機構出現咗啲結業同裁員啊咁樣啦，咁有社企組織咧就整咗一個叫絲打便當啊，咁希望咧就係幫嗰啲基層婦女咧逆境之下咧，為呢個午市同埋晚市提供呢一個外送服務。 哦，咁係啲絲打送去俾人啊，定係啲絲打係接受啊？ 哦，啲絲打去送俾人，係、 哦、 啊，咁佢呢個即係去等佢哋有呢個工作機會咯。 哦，即係 deliver 絲打。 是啊但是絲打 deliver 啦或者叫 food 絲打 是 啦咁樣囉 仲可以有啲咩 是啊哎呀我都唔記得咗仲有啲咩嘅 仲有絲打 eat 是啊絲打 eat 啦咁啊咁啊另外呢就係、是、未食五月中寒衣不入籠啊嘛，係有啲又話不可送啊嘛，咁樣。嗱，而家咧春天咧稍為天陰啊，同埋咧入夜之後咧嘅氣温咧都會稍微咧變得清涼嘅。咁啊出入冷氣地方咧就好易冷親㗎嚇。 咁點？ 咁 大家咧要谂啲方法咧，就是、提高保暖意识啊。因为你知啦，一个唔觉意你打个黑，即系而家病咧 系 好麻烦噶嘛， 即系好容易令人误会啊。 自己都擔心啦，咦？喂，有少少喉嚨唔舒服，我咩事呢咁樣？ 係咁啊，所以係咪真係教我哋啊要著啲咩衫啊，定係點啊？ 係啊，咁樣即係總之就，尤其是出入冷氣啊， 係 攝一攝啊，即係。呢、這个是认不到英文的攝一攝这样。攝一攝。 是 这样。好，今次呢九点半呢就有节目呢斗快去星洲啦。啊，今次呢就会呢去到中国了。是。是啦。咁啲钱呢佢哋三对对咪用一车八八啦。咁、 嗯、 有一对嘅 couple 呢，即係男 couple 呢，佢哋就走出去爬嗰啲、哦、即係爬石啊。 爬石？ 是啊，原来呢佢哋去到呢一个呢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啊，攀石天堂喺呢个阳朔噶。咁我睇嗰啲图片咧，原来真系好。 但系佢哋想赚个旅费啊， 佢哋想玩啫。 哦， 点知佢哋嘅关系跌至谷底啊！真系个人啊冇跌落嚟，但系个关系 跌 啊。跌 至谷底啊！哎呀， 可能真系爬嘅时候咧，哎呀，唔理 我。者手者脚嗰啲系咪？ 系啊，咁啊，咁另外有两父子咧，就走咗去成都嘅鲜花批发市场嗰度赚外快啊！点知个仔咧就有呢个浪漫嘅邂逅喎， 系 即系识个花姑娘啊！ 咁多故事发生， 系啊， 咁多旁枝嘅吓， 系啊， 呢、 啊 這个斗快去星洲，结果去唔到喎， 啊未系啊，有啊，咁啊，即系睇下佢哋点搞啦，有啲又要悭钱唔搭高铁咧、嗯，就搭火车咧，结果慢到呕啊！ 咁啊，今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都似乎系电视节目上都有软有硬啊吓，呢、這个选择睇下大家中意啲乜嘢啦。咁啊，罗启新听朝先再同你倾过啦， 好啊好啊。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学文凭试首科核心科通识今日开考，大约47,000人应考。在石硖尾其中一个市场，在朝早7:30之前，已经有几十名考生到校门外排队。学校提早在7:30开门俾考生入内，所有考生都冇发烧。有考生话自己有严重鼻敏感，日前考化学科嘅时候，经常擤鼻涕同埋打乞嗤，感觉到其他考生会有担忧，会向市场方面提出有关嘅情况，俾佢哋决定会唔会安排佢坐喺角落位置，或者到特别室应考，以免影响其他人。有考生话唔清楚有咩防疫程序，所以预早出门口，又话会喺开考之前用消毒湿纸巾消毒台凳。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网站说，应考核心科目的考生人数众多，为了避免人群过分密集并分散交通流量，等考生可以更顺利前往市场，政府早前已经呼吁全港雇主容许雇员采用弹性时间上班。他本人朝早6:30之前已经回到办公室，希望一方面以行动支持考生，另一方面亦都多了一些时间提早工作，希望同考生并肩作战。他又说不一定翻早翻晏啲，亦都帮到手。内地单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2宗属于外地输入个案，另外新增5宗疑似病例，25宗无症状感染者，单日冇新增死亡个案。内地目前确诊人数维持在82,000多人，仍然留医的确诊病例共至700宗，当中52名是重症患者。美国超过950,000人确诊新型肺炎，累计54,000多人死亡。纽约州州长葛姆说，纽约州过去一日新增367人死于新型肺炎，是自3月31号以来纽约州单日新增死亡个案首次低过400人，总住院人数降至12,000多人，连续第13日下跌。纽约市确诊人数超过153,000人。葛姆亦都宣布以5月15号为逐步解除禁令的目标，第一阶段重启低风险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第二阶段包括更多低风险的重要行业。 国务强调，每展开新一个阶段之前，都会先作两个星期的评估。假如总住院人数、抗体和病毒检测呈阳性等的监测指标上升，纽约州都要暂停解除禁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有烟霞，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8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54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9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原银行1.36升1.6，腾讯控股412.6升6.2，新鸿基地产103.1升5毫，中国平安77.6升3毫，友邦保险70.7升1.15，阿里巴巴199.1升1.1，建设银行6.12升1.1，美团点评99.85升6.5，中国银行2.9升4仙，紫金矿业3.24跌2.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9，人民幣7.074，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43，新西蘭元對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19,607点，升345点。港金现价报15,9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69美元，卖出1,72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喺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伟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啊，咁亦都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嘅支路落翻去太子道东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啦，近住伟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噶，咁而家有龙尾啦，排到去天马苑，咁亦都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嘅支路落翻去太子道东挤塞噶。城门隧道公路啦，去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仲有少少车龙噶，龙尾排到去美松苑对出，就系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啊。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美松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御龙居啊，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御龙居；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几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啊，就系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咁观塘道去翻东隧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开源道回旋处。咁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方面咧，车龙就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喺海丰园噶。咁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六尾村路一段都系挤塞。咁去西贡啦，龙尾排到去窝尾，反方向出翻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去白沙湾嘅渔民新村。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世纪疫症， 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思想尽落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好啦，9:39，收听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享乐时代，今日搵埋彭爷出嚟，慢慢一起享受一下先得啦。早晨啊，彭爷。 究竟是享受定是难受啊？ 我哋点敢要你难受啊？系咪？真系啊！ 啊，今日系边位奉献佢嘅享乐俾我哋分享啊？ 今日系我啊！ 小白啊， 系啦，冇错， 又整印尼嘢食，莫非？ 唉，我都估到你会咁谂噶啦，所以今日即刻转咗态啦， 转咗转日本嘢食。 你以为你好难估啊？ 唉，真系啊，点啊？ 不过咧，首先要教阿彭爷咧一句日文啊。咩做咩？嗱，一个日文咧叫做卡兹当。 卡兹当 系啦，卡兹当系咩嚟嘅咧？ 即系闹人， 梗系唔会啦。嗱，如果你用嚟闹人嘅话咧，哦，咁啊你嘅事啦，因为呢个代表猪扒饭咁解。 猪扒饭啊，哦，咁日本人又唔会觉得猪扒饭系好似香港人用嚟形容什么啫？系咪？ 系啦，都唔会嘅， 系啱用嘅。 日文有第二个字啊。 猪扒饭都通常都系吉列噶。 吉列啊，都系嘅，都可以用吉列嚟形容嘅，冇错啦。咁啊，日本嘅 炸猪扒咯， 炸猪扒系啦，用炸猪扒咧就比较上啱啲。炸猪扒咧，头先就教咗彭爷叫 cut don 啊，don 嘅意思即系 don即系饭咯， 系啦，冇错，don即系嗰啲一个个饭咧可以 take away 嘅拎走嘅咁样， 系搵个盒装住嗰啲。 系啦 ，katsu 系咩嘅咧 ？katsu 即系解可以用作解猪扒咁样啦。咁但系 katsu 本身咧。亦都另一個意思嘅，即係日文佢同一個發音，但係有好多唔同嘅意思嘅。katsu 其實可以解勝利咁嘅意思。 哇！ 勝利豬， 好緊要啊！呢、這個 你話呢排即係 DSE 嘅考生。点解一定要介绍翻呢个卡斯多？ 叻叻猪咪就系胜利猪咯， 冇错啦。所以咧就啱啦。喂，你就算你信唔信邪都好啦，攞个意头都好啊，系咪先？咁可以咧嗱，屋企嘅家长咧，如果知道自己小朋友中意食日本餐嘅，不妨。就試一下呢一個卡斯丹啊，炸豬扒飯，攞個意頭，即係代表咧考科科啊，都 win 硬咁嘅意思。 係喎、哦，好過煮條東星斑俾佢啊！ 咪係咯，仲要東星添，你諗下幾陰功？ 星斑可以，東星斑就 升唔到嗰下，你真係，唉。哎，唔好讲啦，呢啲衰嘢嚟噶。 煮呢个卡兹丹。 系啦，卡兹丹咁啊，好啦， 卡兹丹， 卡兹丹咧，咁佢其实咧，要嗰啲， 好似话紧阿丹咁啊。 唔会啦， 你谂多咗啦。 我哋有个同事， 系啦，我哋份人好善良嘅，我哋从来都唔会含沙射影嘅。好啦，呢、這个卡兹丹咧，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嘅材料要准备定咧？其实都系啲基本嘢嚟嘅啫。好啦。水大家都有啦，即系普通嗰啲清水嚟嘅啫。 你由煲饭开始啊？ 唔系，要讲下嗰啲最主要嘅嘢。 洗米开始， 洗米嗰啲唔教啦，大家听翻之前嗰啲啦。嗱，咁啊，但系咧，如果你整呢一个叫做炸猪扒嘅时候咧，咁啊要准备定个猪扒啦，系咪？咁啊猪扒咧，其实咧买咗翻嚟之后咧，咁啊你喺佢溶咗雪之后咧，当然啦，最好你就剁剁佢。 哦，你买冰鲜嘅。 冰鲜嘅好啦，最近啲猪肉真系好贵啊！ 系 系啦，你 冰鲜都唔错噶系咪啊？ 冰鲜都唔错噶，其实最主要咧都系睇 猪肉系咪好多系巴西啊？ 定系边度啊？ 巴西都多 喺嗰个超级市场嗰度，啲冻肉嗰啲。 其实 啲太太讲嘅啫。 其实咧，冻肉嗰啲咧就好多时都系巴西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嗰啲日式超级市场咧，其实你都买到嗰啲日本，譬如黑毛猪嘅猪扒嘅。 哦，真系噶？ 系啊。 咁即系要有个写住日本直送嗰啲先算系啊。 日本直送嗰啲真系日本直送嘅，系啦。咁但系佢日本直送嗰啲都有分譬如系咪冰鲜啊、急冻咁样嘅。咁你视乎自己个人喜欢啊吓。好啦，咁你就准备咗个猪扒之后咧，咁大概我估你85g 咁样啦。咁你翻嚟梗系主要剁松佢啦。如果唔系食落去嘅时候硬啊嘛，系咪？ 嗰啲基本功夫。 基本嘢嚟噶啦，系啦啊。 即 係 買咗嚿凍肉翻嚟就你 處理佢啦， 要剁鬆佢啊，然之後又要調味醃下佢啊嗰啲啦，係咪？ 係啦，咁另外額外要準備嘅材料包括係啲乜嘢咧？例如就係低筋麵粉。系啦，系啦，呢个咧就未必个个屋企有嘅。如果你想整嘅时候咧，就可能要落去超级市场嗰度揾一揾啦吓。 成日都听人整蛋糕嘅时候就会提到呢个， 系啊，因为 低筋面粉， 因为佢需要咧经过炸嘅过程啊。咁用呢个低筋面粉咧，就可以令到嗰、那个猪食落去嘅时候咧，就比较上松口啲啦。好啦，跟住咧就仲有面包粉。都要嘅，即係嗰啲麵粉啊， 嗰啲叫麵包糠啊， 麵包係啊， 麵包粉， 麵包糠，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好笑啫， 啲人抄緊，開始覺得。 俾你激死好啦，然后咧，当你 死啫，咁系面包糠嘛？ 面包糠系面包糠， 呢个咪享乐嘅真谛咯。 唔系咯，你谂下，净系整紧嘅过程啊，都已经氹到大家咁开心啦。你话食落去嘅时候仲唔笑琪琪啊？系咪先？ 面包糠， 面包糠 系啊系啊，攞嚟炸 系啊，攞嚟炸嘅。好啦，咁啊，首先咧就将呢一个嘅猪扒啦，咁啊处理咗佢啦，跟住咧就开始腌佢啦。腌佢嘅时候咧，就可能加少少嘅普通嘅盐啦，同埋胡椒粉咧，其实咧就已经 OK 噶啦。好啦，跟住啲步骤嚟啦。首先咧就要将嗰个嘅猪扒啦，即系已经调味咗嘅猪扒咧，咁啊 染 嗰啲腌咗噶啦，咁啊染嗰啲面包糠啦，跟住加啲嘅蛋浆啦，加咗蛋浆之后咧又再， 其实你应该系染咗蛋浆，然之后先染面包糠。 唔系噶，因为面包糠佢有两 黐啫， 有两层噶，有两层啊。因为第一次咧点都系。饮啊饮，等佢最基本嗰度黐咗少少面包糠先， 跟住听下你 再饮蛋浆，饮完蛋浆之后再嚟多一次面包糠， 就 double 系啦 ，double 嘅系啦。 但系你咁样嘅话，嗰啲面包糠即系第一次饮嘅时候，唔会已经残留晒啲蛋浆入边咩？ 点样话你讲？ 即系佢唔黐噶嘛，本身 唔系佢本身嗰啲猪因为剁过嘛， 都耷耷地嘅。 咁佢入边咧，佢因为只猪俾我哋嗰个猪扒啊，耷到咧有啲 出汗啊， 好多罅位啊。 佢又唔会好干爽干身嘅。 咁我哋就、okay. 我哋就希望第一转就未有蛋浆嘅时候咧，就嗰啲面包糠可以入埋入去嗰个猪扒入边，咁啊令到佢更加松化。 好顺利， 梗系信我啦，信我好啊，系好啦，跟住咧再饮完。蛋漿再飲多次呢個麵包糠之後咧，就大概啦，將佢咧就擺喺度等等先，烘一烘佢，等佢咧嗰個豬扒可以即係好似索嘢咁樣，索曬嗰啲嘅叫精華入去， 等佢沉澱下。 冇錯，佢都需要靜一靜，沉澱下，唔好咁激動先。然後啦，就準備你嗰個鍋啦，平底鍋其實都得嘅，唔使下下開好大個鍋嘅，跟住就倒啲油入去啦。咁啊，當然啦，嗰個油嘅份量咧，最好咧就係可以啱啱浸過咗呢一個嘅豬扒咧，咁啊最好。所以就揾嗰啲咧唔好太大嘅鍋，但係又 即係唔好生鐵鍋嗰啲。 係啦。咁你唔好嘥嗰啲油嘛， 系咯，如果你好多油、 啊。不過好彩上個禮拜你先教完 點啊， 整嗰啲 炸香蕉啊， 係啊， 係啊， 剩咗啊啲油 ，OK 喎， 過令 變 生係啦，咁啊大家可以 好彩你上個禮拜教我哋炸剩咗啲， 梗係啦，我有鋪排嘅，你知唔知啊？就係諗住上個星期大家炸完啲香蕉之後， 留翻啲油， 啲油而家擺咗喺度，又唔想積咁耐 啊， 冇錯。好啦，咁跟住咧，嗰啲油咧就大概咧就去到加熱佢啦，去到150度左右嘅時候咧，跟住就可以開始咧就將個豬扒咧炸，炸落放落炸嘅時候咧就大概炸3分鐘，咁好得意嘅喎，炸炸下嘅時候咧，你發覺噶呢一個豬扒咧，佢好似慢慢好似想浮上嚟咁樣嘅，當佢開始想浮上嚟嘅時候咧，你就撳一撳啦，但你炸咗3分鐘，然後佢浮上嚟就撈一撈上嚟先，等佢停一停，然後就再將佢反轉。 即係個豬扒前後反轉啦，跟住就再放翻落去嗰個油嗰度咧，再炸一炸，咁啊令到佢兩邊咧都可以確保咧係完全咧就炸好啦。好啦，咁但 系你系用平底镬， 冇错啦。咁所以你另外嗰一转咧，就放落去再炸翻炸嘅时候咧，你就大 都系三分钟啊？ 唔使三分钟啦，如果三分钟咧太老啦，咁、哦、你就只系咧需要就系、是大概炸佢三十秒以内，系、哦、啦。咁你就尽可能咧就系睇到嗰、那个猪扒咧系真系会变咗做金黄色。咁当然啦， 系、 会唔会仲有啲上个星期过年 B 生嗰啲香蕉味，我就唔知啦。系啦，行嘅， 几好啊，几有特色。 系啦，我哋睇到个特别交通消息先啦吓，系启祥道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近伟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吓，影响到龙翔道往观塘道严重挤塞。咁啊，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嘅，讲多次啦。启祥道往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近伟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咧就系龙翔道往观塘道严重挤塞，龙尾去到摩士公园游泳池。咁啊，驾驶人士可以考虑咧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好啦，我哋继续讲翻呢个卡斯当先。咁啊，讲到咧就系啱啱就反转咗佢，再炸多佢三十秒之内啦，系咪？好啦，炸完之后其实就可以捞上嚟。如果你系用翻嗰啲日本嗰啲镬，其实佢侧边咧有嗰啲铁咧系俾你晾喺度咧，然后仲喺个油上面，咁就可以 keep 住嗰个温度。咁喺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咧就准备定嗰啲椰菜啊，将佢刨丝。 哦， 系啊， 刨丝 系啊，刨丝咁样就一条条咁样，咁你就可以咧就准将佢飞咗水啦，跟住就再放喺个碟嗰度先，然后咧就将嗰块猪扒咧就放埋喺呢一个 上边， 晾喺嗰度上边。 哦，好似平时出街食咁样， 直头啦。 原来攞嚟系即系隔紧啲油啊，索紧啲油嘅。 同埋因为咧，佢哋即系日本嗰啲餐咧，永远都系一 set 噶嘛，一个人一 set 嘅。佢哋永远都系讲究咧，每一个 set 入边咧要齐晒所有嘅营养，包括咧就系纤维啊、肉食啊咁样嘅。 哎呀，所以佢哋嗰椰菜攞嚟食咖啡 先。吓，系啊，好多时都觉得唔知食唔食得噶。 街嗰度 你唔识噶？ 唔识嘅，因为以为佢攞嚟垫底啊嘛，唔系好嘢咯。 食埋佢啦，我次次都食埋佢噶。 哦，系啊， 系啊，有啲专门食炸猪扒嘅铺头，其实嗰个椰菜都系重点嚟噶。 哎哟， 因为嗰个椰菜其实系可以放好多咧，可能铺头专门俾你嘅，例如系柚子汁啦，又或者系其他嘅调味豉油麻酱，去到食嗰、那个 沙律咁食。 系啦，冇错，当嗰个沙律咁样食嘅。咁、 哎、 当然啦，有啲铺头个椰菜可能真系整得太碎，咁、搞到你唔想食啦。系、啦，咁但系啲就好食嘅。咁大家就不妨可以试一试整呢一个炸猪扒，同埋咧可以少少提议就系切少少黄萝卜。咁喺側邊咧就做半碟，因為呢一個菜咧其實佢本身菜本身冇乜味啦，雖然你可能加咗啲醬料，但係咧同呢個炸豬扒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少咗缺乏咗少少嘅酸味嘅感覺。如果有 你加咗呢個黃色嗰啲酸蘿蔔， 係啦，黃蘿蔔 就更加日式咧， 冇錯啦，就更加可以令到呢一個味道咧係真係去到更加多唔同嘅層次，品嚐到一個 set 入邊咧多種嘅味道啦。咁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啦。中意飲埋湯嘅幾蚊雞咁啊，整個面豉湯其實都得噶啦嚇。 啊，幾好嗱，烹油又要留翻嘅喎。 烹油又留翻咯，睇下下次炸下咩先。 都留得翻噶啦，就會轉係印尼嘢啦。 冇錯，大家試下呢個卡斯丹。 ここからじゃ見えない未来がある。今という 首嘅歌曲嚟自日本呢一队嘅组合啊 ，Little Monster 嘅作品叫 Starting Over。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哦，今朝早个 morning call 咯，接通咗边位朋友啊，小白？ 陈太，早晨啊，陈太。 早晨， 早晨。 你好啊，陈太，今日咧系咪为自己嘅妈妈生日咧，所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咧？ 系啊。 系啊，有啲咩特别嘢想同妈妈讲啊？ 冇啊，咁多年，今年同唔到佢一齐生日咯， 哦、 因为呢个疫情，我哋唔够胆上个屋企，又惊啲衫。冇得換， 嗯嗯嗯，係啊，特別咧、老人家咧，我哋又錫住佢啦，係咪先？更加唔想因為即係自己喺條街嗰度行完一圈咁樣，唔小心沾染咗啲病毒咁。我明白啊呢、這個，咁會唔會有其他嘅方法？例如已經安排咗同佢約咗個時間去到做呢個視像，同佢講祝福啊，生日快樂咁樣啊？ 晏啲打個電話俾佢咯，因為佢本身你知老人家多數都係有啲身體有啲毛病噶嘛，佢都。咁耐都冇落過街嘅， 嗯，咁其實都好乖喎，因為有啲老人家就反而覺得，哎呀好悶啊，都總想會落去散步一下咁樣嘅喎。 唔會啦，佢驚街啲細菌多啊嘛，佢都係驚咯。 係咯，咁啊乖咯。 係啊，有啲咩特 別？我哋自己都乖嘅，我哋好少落 街。係啊，盡可能啦，即係而家即係大家健康係最緊要嘛，係咪先？有陣時落街或者玩啊嗰啲就唔好啦，即係買嘢嘅冇辦法，但係做 買 餸啦， 就要咯。 係啦，有冇 都唔使一日去 嘅。啱啊，一日可能買定幾日嘅餸咁樣係咪？ 系啊， 系啊，系啦，咁做足呢啲嘅消毒措施啦，系咪咁啊？最紧要啦， 系啊， 嗱，咁啊，透过晨光第一线啦，有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咧，想同妈妈讲噶？ 都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希望佢可以长命百岁啦。 系啊，等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咧，就可以多啲时间啊，俾你又可以陪下佢，佢又陪下你，咁样系咪？ 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啊，知道你今朝早拣咗呢一首作品俾妈妈，系咪咧？ 系啊系啊， 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咁啊，送俾你同埋妈妈一齐听啦，咁啊开开心心过生日咯。虽然能够一齐庆祝，但系咧你嘅祝福，我相信佢收到晒嘅。 嗯，好啊。 好啦，多谢你电话啊，拜拜。 拜拜。 拜拜。 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Yeah. 徐小凤啊，小凤姐嘅喜气洋洋啊，咁啊喺十点钟之前咧，最紧要咩？提一提各位嘅听众啦，咁啊喺星期三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我哋咧亦都会有晨光 DSC 打气加油站嘅，咁啊可以咧就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二台 Facebook 专页，系咪就可以留言啊 ，Bobby？ 冇错啊，就有一个相关嘅贴文，咁啊睇清楚写住系2020年啊吓，咁啊晨光 DSC 打气加油站喺嗰度留一个言啦，咁啊写清楚你嗰啲嘅加油打气说话嘅内容啦，咁啊我哋就会喺星期三嘅呢一个时段，咁啊系29号嘅上午9点到10点嘅呢一个点唱时段咧，就帮大家读出你哋嘅留言啦。 系啦，咁啊快啲咧就上去二台嘅网站嗰度 DSC 打气加油站嗰度留言啦。我哋听日再见， 拜拜。